晨啊，各位听众，朝早六点零八分嘅时间啦，咁啊出边十九度嘅气温，相对湿度48%嘅，咁啊见到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啊。生效緊嘅，咁今日都係非常乾燥噶啦。咁朝頭早同埋夜晚咧，咁成日都話日夜温差較大氣咁，所以咧見唔到太陽嘅時間咧，天氣咧就會涼咗少少啦。啊，比較大風嘅時候咧冇太陽啊，咁有啲涼意咁啊，但係都仲未係話去到即係寒冷嘅尾嘅。十九度啊，都叫做系咪？咁啊，打开心机，而家听紧咧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咁啊，今日咧就叻叻猪啦啊！咁啊，竖起只手嘅时候咧，咁啊竖起四只手指咁啊，就系今日嘅日期，2021年嘅11月11号。咁啊，今天咧咁啊四个一啦，咁啊齐晒。咁啊，如果你系即系中意玩下 pair 牌，咁啊四条烟都齐晒噶啦。今日咁啊，希望大家今日咧都系。样样嘢都工作顺利，咁学习咧亦都系愉快，咁个个都快快乐乐，咁最好啦吓。直播室入边有白权浩喺朝头早嘅时间已经准时陪住你啦，早晨。 晨光每日一格。 我哋每一日咧都有好多嘢可以发现得到嘅，虽然我哋嘅生活咧可能因为工作学习，你发觉咧就叫做生活如常，有啲人咧就会称之为生活死板咁样。咁啊，但系都系观点与角度嘅啫。人咧每一日都系有啲日子要过嘅，个问题就系你会唔会喺生活入边发现一啲开心嘅事情？例如系食一餐好嘅早餐啦，食一个好嘅午餐啦。有人问你会唔会一齐食饭啊咁样？如果会嘅话咧，咁你咪哇好啊，一齐去食好啊，咁啊快快乐乐、开开心心，咁啊又一 day 啊。选择咧系属于自己嘅，生活咧每日都可能系差不多，但系睇你会唔会去到选择一种快乐嘅形式去到过，亦都会唔会发现生活上面好多嘅小点子啊，原来可以令到你更加多嘅微笑，更加多嘅话题带进去生活入边咧。如果你想一个人你仍然有更加多的心力去到应付好多繁重的工作的话呢，你就必须要在生活上好多的点点滴滴入面发现一个又一个的快乐，那你的生活呢就会有趣味得多的了。 来没有让我望见，实际是哪一边？我追你闪，如陷迷阵里面，化身百千，眉目一转，动地震天惊。没有伏线，让我心慌意乱，半空半掩，又像隐蔽乐园。我想每天层层地发现，逐渐地揭穿，让你的离奇新鲜留待我随时发现。曾在举止间呼吸你思想中转，但掠过微妙碎片，任角色如何转变，还是看见你天真的脸。祈愿这一生这一处这一刻给我遇见，追逐你飘忽的脸。从来没有让我望见，实际是那一面。我追你闪，又像隐蔽乐园。我想每天层层地发现，逐渐地揭穿，让你的离奇新鲜留待我随时发现。曾在举止间呼吸你思想中转，但掠过微妙碎片，任角色如何转变，还是看见你天真的脸。祈愿这一生这一处这一刻给我遇见，追逐你飘忽的脸。让你的离奇新鲜留待我随时发现。曾在 想中转眼掠过，微妙碎片，任角色如何转变，还是看见你天真的脸。其缘这一生这一处这一刻给我遇见，追逐你飘花飞舞。 早上嘅时间，揾嚟一首歌曲开始今天晨光第一线啊！李健嘅发现，咁啊，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方面，大致天晴，以及咧就非常干燥，早上咧系稍凉，日间最高嘅气温大概24度，吹和缓北至到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以及非常干燥，日夜温差亦都较大。咁啊，下周初咁啊，日间亦都较为和暖噶啦。而家19度嘅气温，咁啊，见到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生效紧嘅，相对湿度47%。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梁荣忠，每朝六点你想做乜嘢呢？继续睡觉冚埋张被，已经谂紧安排假期，限杯咖啡准备翻工，拖住伴侣只手一齐出门口。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听住晨光第一线，我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梁荣忠， 或者叫佢忠哥都得。 这个朝早有崔杰同陪住你，晨光 Coffee Time。 从前有个工程师，他做事很认真。某一日他的儿子生日，这位工程师放了工之后揸车回家，在途中停低去了一间礼物铺那里买礼物给他的儿子，但是找极都找不到停车位，他就这样把车泊在禁区。等他买完份礼物出来，他就发现自己的车被人拖走了。他就在度谂，到底应该翻屋企同佢个小朋友庆祝生日先啦，定系即刻赶去攞翻部车先呢？最后呢、這个工程师决定去攞翻部车先。佢去到拖车公司，就同拖车嗰个人理论咗好耐，最后架车冇攞到，只能够第二日又再去过。佢翻到屋企。他的仔已经瞓咗了，错过了他的生日，他老婆还话了他几句，他的情绪有些崩溃。到第二日，他去到那间拖车公司，直接就打爆了人家的玻璃。打爆完之后还跟人家一番争吵，之后还被人报警拉了回差馆。因为这件事，他公司决定将他炒了。原因是觉得他的情绪管理很差，担心在以后的工作会出现类似的问题。没了份工，祸不单行，他老婆也都觉得跟他的日子过不下去了，离开了他。这个时候他的情绪真是彻底崩溃。想回转头，到底是什么控制住他的命运呢？其实好大部分就是他自己的情绪，如果他能够控制到自己的情绪，结果就未必是这样。在《易经》当中有这样的一句说话，吉凶以情牵，意思就是说你的命运是吉祥还是凶险，很多时候和你的情绪管理是密不可分的。所以经常都说，管理好自己的情绪就等于管理好自己的命运。 而我害怕若我不再唱，人生也没有意想，你便全退场，才渴望你别过海月洋，徒添挂念那漫长，证实原来你注定成双。谁说手机两地也照亮，凭每一天发六百张相，逼真好比见相，不管相隔有几多冷场。 I don't wanna miss somebody, I don't wanna lose someone like you. you, girl. I don't wanna miss somebody. I don't wanna lose someone like you. It's killing, killing me. Someone said, don't worry, don't.对方附属，明明情人关系已是这样成熟，何以到你说跟我分开几周便痛哭？你话各自各有梦未满足，却越去越远，明知挂念有毒，为何只屈这下步？和你的书计划了结局，还欠一张。以大字写出受万人的祝福，偏偏失去最好的结局。I don't wanna miss somebody, I don't wanna lose someone like you. It's killing, killing me without you, girl. 一年365日，我最喜欢是今日，因为每一日都是我喜欢的一日。 晨光第一线，星期四，晨光心灵鸡汤。 时间来到早上6:22，今天早上想跟你看看有好多人嘅睇法，所谓睇法即係话原来有人会将佢比喻人生就好似呢一个嘅小提琴一样。你将你嘅心态就好似呢比喻一啲嘅琴弦，调整好心态之后，其实你就可以开始展现得到属于你自己心入面嘅一个价值啦。曾经呢有一场拍卖会咁样㗎喎。咁啊，拍卖商就走到去一个小提琴旁边，一睇嘅时间，觉得呢个小提琴非常之旧，非常之烂。咁啊，睇佢样咧，都系嗰啲损耗得非常之犀利嘅小提琴。拍卖商拎起呢个小提琴，拉住一拉，结果咧发出嘅声音咧，竟然间咧系非常之难听。果然系啊吓！佢睇一睇呢一个又旧又烂嘅小提琴，皱晒眉头咁样。於是乎他完全是不理会，他就说到不如卖$10啦，当然没人举手啦，他就将这个价值呢降到去 $5，咁都系冇反应。在场嘅人见到啊，你竟然呢个咁核突嘅小提琴出嚟卖，咁梗系唔会理佢啦。佢继续不断喺度降价，降到去$0.05，然后佢就话到啦，我知道佢唔系好值钱，咁但系你只要用$0.05就可以攞走佢噶啦。喺呢个时候，有一位头发花白，咁戴住长长白胡须嘅伯伯咧，行到前面，佢问可唔可以睇呢个小提琴啊？佢攞只手摸下佢，将啲灰尘从呢个污糟嘅小提琴身上边拍走佢，然后佢就慢慢拉下啲嘅弦，一丝不苟咁去到将每一个嘅弦去到好好地调教佢嘅音乐，然后佢就将呢一个破旧嘅小提琴放到佢下巴，开始演奏。从呢一个嘅琴演奏出嚟嘅音乐，我估唔到突然之间变成非常之好听嘅声音，美妙嘅乐曲同埋旋律，竟然间可以喺呢个破旧嘅小提琴身上边流出嚟。拍卖商于是乎佢再问啦，而家我再起多一次价，大家认为呢个小提琴值几多钱呢？即刻有人举手，佢就话到要$100，有人话$200。最后经过多轮嘅交战之后，这个小提琴以$1,000成交。为什么有人肯花$1,000买了一个原本可能只是值$0.05这么烂这么旧的小提琴呢？因为他已经校准了他的声音，他能够弹出非常之优美的乐曲。其实原来关键就是在于音准和懂弹琴的人。于是乎有人认为一个人就好像小提琴一样，你的心态就好像琴弦，调整好你的心态，人哋绝对不会轻视你身上面的每一点的价值。 每个同形态观众按照年龄穿举轮，顺着岁月流动，悄悄失去你的容，没有面孔，岁数又惭愧宽松，信仰已再不相信，做梦也是无梦，太重烦的我，独唱不普通的歌，未讲的东西很多，最怕要唱正常的歌，其实要自怪什么，还是怕我会有错，用我的固执行崎岖窄坡，怕平凡的我，怪家常人会嘲讽，怕痛怕变得小众，备受压力评论，切记听世界操纵，接受每个标准，最平凡的我会有错，用我的固执行崎岖散播，

国剧八三零强势呈现《乔家的儿女》。 人生可发生失意感。 乔一成撞到黄一丁在路边摆卖，黄一丁叫乔一成千祈唔好同乔三丽讲，因为佢想同三丽搬出嚟住。 国剧八三零《乔家的儿女》，星期一至日晚上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凌晨十二点精彩重温。 留意每集剧情，仲有机会赢得网上有奖游戏丰富奖品。详情请参阅国剧八三零 Facebook 专页。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1989年。香港电台第二台制作音乐舞台剧《风雨摇滚》。 哈，怎么这么时唱歌，在啦啦啦啦直播？难道是你是我听错望错？怎么竟第二作情作？ 《风雨摇滚》当年于演艺学院演出四场，由黄海芹、杜德伟主演。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RTHK Radio 2。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时间嚟到早上嘅六点三十六分，咁今日朝头早咧喺晨光第一线入边，白元浩咧就打电话俾阿 Barbie 啦，早晨啊！ 早晨啊，白元浩， 今日朝头早啊，咩啊？你讲咩？你讲先。 我自己咧，因为咧，琴日咧睇完你自己社交平台嘅一啲分享咧，就系讲到啲嗰啲咩粥粉面啊，嗰啲面咧，话中意食。 哦，系啊系啊，因为我分享咗一个咧系牛筋河。 嗯， 系啦，咁因为其实我自己咧就嗱，你话我老土都系啦。虽然成日晨光嗰度咧就话肥啊，又或者系其实营养价值又唔系好高啊。不过咧有啲心态咧，即系根深蒂固，系乜嘢咧？就系、是、一个好我自己真系觉得咧系系荒谬嘅，同埋亦都系冇乜特别科学根据嘅，就系以形补形啦。 嗯， 系啦，因为咧，我成日睇好多嗰啲文章啊，或者有阵时听啲譬如听咪咪讲啦，佢都话其实如果你想揾一种嘅营养咧，有好多唔同嘅方法嘅。咁但系咧，因为由细到大咧，实在即系我哋嘅传统文化都系以形补形啊嘛。咁你知我整亲只脚啦，咁所以而家去亲嗰啲卖粥粉面铺咧，好多时候我就会容易嗌咗不如牛筋河啊咁样。补下条筋啊，补下只脚啊，其实自己都知咧系冇乜用嘅，因为如果你话要补，譬如补钙咁啦，可能你一日要饮成几百碗猪骨汤嘅，咁你有鬼用咩？系咪先？咁不过咧个心理咧就会觉得啊，好似开心咗，就系咁啦。 嗯，你呢个谂法咧，我相信好多人咧都系咁谂嘅，即系以形补形。特别系咧，其实咧以形补形咧有一个好处嘅，就系、是、当你谂唔到食乜嘅时候咧，以形补形咁，你好似个选择困难会减轻咗。 系啊，即系有嘢好似寄托咁样，咁你又觉得选择上边你又会多咗个藉口嘛。 嗯，咁但系我想话咧，就系、是、因为咧，我睇到你嘅一啲分享咧，我就走上去网嗰度抄下啊，其实到底咧系咪真系各款嗰啲所谓面啊，面食啦，主要嚟讲都系系咪真系话佢啲营养啊，或者系卡路里咧，好超标咧，定还是系真系会唔会有益处咧？咁，因为我由细到大咧，其实都成日食呢啲面铺噶。我以前细个直情咧喺我外公屋企楼下咧有一档面档好出名嘅。 啊 喺慈雲山，咁但系咧，真系由细到食到大啦，食到真系咧，慢慢觉得自己，系咪可以唔好再食咁多呢啲咧？因为开始开即系识得拣啦，哇，好似个味精好似都几劲、哦 嗯， 或者好似个都几咸咁、哦，咁就开始慢慢唔系好敢食呢啲面档啦。 嗯，咁跟住 系啦，咁跟住我就发现原来咧，我哋咧食环煮咧，之前咧曾经帮一啲嘅汤面咧同埋汤粉咧做过啲营养含量嘅分析、哦，咁就正好咧就系、是、 我見到你都叫人哋揀下有啲乜嘢唔同嘅嘢啦，咁我好懷疑到底嗰啲湯面啊、湯粉嗰啲係點咧？嗱，咁食環署嗰個報告咧就唔係淨係話咧嗰啲面檔，亦都唔係話淨係車仔面檔啦，其實係連茶餐廳嘅，譬如公仔面啊、或者係嗰啲粉啊、可粉類啊嗰類咧都有做過啲分析嘅，咁佢就有個排行榜嘅。系啦， 哎呀，我好想知道，但我又唔想听啊！ 我特登同你讲嘅， 讨厌啊你！ 咁咧，嗱，佢嗰个排行榜咧就分别咧就系用佢嘅嗰个营养价值啦，同埋咧就系用佢嗰啲即系可能对人体健康唔系咁好咧，都有个排行榜嘅。咁其实咧，佢咧即系最主要不外乎都系嗰样嘢啦，测试下佢嘅热量啊，碳水化合物啦。脂肪啊、蛋白質啊、同埋鈉等等，即係因為你知每一樣食物都一定有唔同嘅嘢噶嘛。咁最主要咧，首先咧，其實佢就係進行咗咧呢一個叫做所謂卡路里大比拼啦。 哎呀，牛筋好肯定好差啦。 嗱，你即管拭目以待，睇下佢喺唔喺個榜裏面啦。但我想話咧，我見到其實都係一啲好熱門嘅湯粉面類，但係咧。原來都幾得人驚啊！即係一講出嚟嗰啲嘅含量同埋嗰啲卡路里，因為咧其實世衛都有建議過，其實人體咧如果最好嘅話咧，嗱，即係因為唔知道你會唔會話好多嘅運動或者好多嘅工作量啦嚇，咁但係其實咧基本上都係建議大家咧成人每一日大概係需要2000卡路里熱量咁計算啦，2000。好啦，我哋記住2000呢一個數字喎。 係啊，男性咧，有部分男性更加去到2300嘅，我記得。跟住女性係又 都係啱呢一個啦。咁你當通常，但係我想話有部分男性我係見過佢唔係淨係食一碗啊。如果你講頭先嗰啲面嘅話， 我都見過啊。其實有啲係食兩碗，甚至乎咧會加底咯。 加底冇錯啦。咁但係我想話咧，譬如我哋講咧排行榜首嘅呢一個五香肉丁即食面咧，佢已經係咧含有熱量710卡啦。咁即係我頭先講2000，即係佢已經佔咗三分一。如果你食兩碗咧，咁我諗你即係一係就唔好食晚餐，一係就唔好食早餐啦。 係啊，所以咧我先講啊，我自己都知道咧嗰啲叫做粥粉面檔嘅，譬如牛筋河咧，佢未必咧真係。用老火湯的方式去到熬製嘅，咁但係咧我自己都即係我自己都知道係唔健康，咁但係咧又抵唔住頸又想食啦，同埋咧因為你都知道我最近即係嗰個飲食調控緊啦，咁所以我都有計過卡路里，我唔知道你嗰個報告係點啦，但係我估啦，如果係牛筋河我食嗰個咧，佢個卡路里都有去到差唔多800幾900嘅話咧。我都仲有 quota 食咯，即系我每日当我2000啊嘛，咁你知道我 miss 咗晚餐啊嘛。 嗱，我好快咁样讲一讲其他啦。咁佢排第二咧，即系个热量排行咧，就系呢个餐蛋面啦。其实餐蛋面都系个非常之热门嘅选择啦，但系其实极之高嘅热量啦。咁跟住同埋佢嘅脂肪亦都系好高嘅，我相信系嗰块餐肉啦，再加埋个蛋都好劲啊。 系啊。 咁跟住咧。第三位咧就系呢个牛腩嘅河粉啦。 哎呀，中啦中啦中啦，嚟啦嚟啦 嚟啦嚟啦！咁咧佢热量都相当之高啊，即系仅次于头先咧，只系670千卡。因为头先讲话成人需要2000卡啊嘛，咁即系话其实佢都占咗即系差唔多三分一噶啦。 系啊，都知噶啦。 嗱，第四亦都系非常之热门噶，我见到茶餐厅好多人食呢个沙丁牛肉面啦。 吓，沙丁牛肉面你中唔中意食噶？ 我就其实麻麻地嘅， 我谂我其实我食得好少添， 都好中意食嘅。 你知唔知喺我人生入边，我谂食沙爹牛肉面咧，我唔超过三次。 哦，咁你又夸张啲，我又冇少到咁样，因为冇乜选择嘅时候，我都可能会拣佢嘅。 因为你叫我通常嗌腿蛋通噶嘛，如果嗌嘅早餐。 系啊系啊，如果有得拣，我哋通常都系嗌呢啲比较清淡嘅，但系冇得拣嘅时候就你唔知嘅，有啲真系冇得拣噶嘛。好啦，咁呢个沙爹牛肉面就排呢个第四啦，第五位咧就系讲紧咧。其他嘅一啲面类咁就唔关事啦。嗱，我想直接跳去咧，你头先所讲嘅啲咩牛筋啊、牛咩咁样啦。牛筋牛面咧，佢虽然咧热量咧就唔系话排好高啦，佢系排第七位嘅啫。 咁但係咧，佢最大嘅問題就係咧，佢個鈉含量咧係超曬標嘅。係 啦，估到㗎啦。 係啊，即係我自己覺得啦，偶爾可能食下都唔緊要嘅，但係就真係唔可以日日食咯。因為有啲朋友我知道真係咧，譬如可能公司樓下有面檔，或者好似我以前咁咧，即係我屋企人樓下係有面檔咧，你真係餐餐都可能會中意食咧，就走去日日都食嗰樣嘢。 因為點解個牛筋會成日嗌咧？因为好野味嘛，咁你点解野味呢、因为佢钠含量高啊嘛，你又唔见食火腿通会食到你好似上瘾咁系咪？ 系啦，真系会喎嗱，咁佢钠含量最高嘅排行榜榜首就系牛筋啦、 啊， 第二位咧就系牛杂或者系牛其他内脏嘅汤面啦。其实佢钠含量都去到3100嘅，即系都差不多噶啦。系啊，所以咧原来咧嗱，头先讲紧最高嘅咧系幼面，咁但系咧佢呢个紧次即系讲牛杂咧就系讲紧粗面咧都系去到3100，咁即系话其实你唔好谂住有啲人咪话可能食幼面会好过食粗面啊，其实原来根本系冇分别嘅。 系啊。我仲虽然我冇饮晒佢啲牛腩嗰啲汤，但我都饮咗一半噶。 嗱、我想话咧，这个报告亦都有讲到咧，因为呢啲汤粉面嘅汤啊，多数都系钠含量比较高嘅材料而做，例如系先我哋讲嘅味精啦、盐啦，或者系啲腌制肉类去煲啊。咁所以咧，其实咧，如果你饮得多嘅话咧，就自然会摄取咗钠啦。头先讲，同埋咧，摄取咗钠之后，如果过量会有啲咩问题咧？就是、可能会令到你血压上升啦，同埋对于一啲咧心血管系统即系本身已经唔系咁好嘅人咧，就造成一啲更加负面嘅影响啦。咁、 哎、 所以我系真系睇住自己嘅身体啊，如果觉得自己咧。都唔係話可以好似阿小白咁樣咧，成日做運動排汗啊，清洗毒素啊，或者即係清感啲你吸收嘅嘢啊，卡路里啊，熱量等等咧，呢啲嘢就真係少吃多滋味啦。 我都包包底啦。其實我雖然嗌牛筋河咁啊，但係咧，其實喺我會嗌牛筋河嘅時候咧，因為我已經喺之前消耗咗1000卡路里啦。 嗯， 系啦，所以我就会选择牛筋河，即系觉得自己都有 quota 啊，咁啊嗌下。不过钠含量嗰方面咧，就都要留意一下啦吓。 嗯，冇错，咁啊，大家真系要注意啊！食嘢之前有时咧都真系睇一睇，嗰样嘢系咪真系健康咧？因为食咗落肚咧，即系都需要啲时间先排翻出嚟噶嘛。 系啊，咁啊，所以咧食咗嘅咧就系自己嘅身体咁啊影响咗嘅，好定唔好咧都系自己要选择下嘅。唔该晒你啦，咁我哋转头见。 好，拜拜。 晨光百科， 好啦，今日咧就系2021年嘅11月11日，今日又系乜嘢节日啊？咁啊，今日咧就系11月11日就系一个光棍节噃，咁啊，而家都变成咧系全球嘅购物日噶啦。由以前咧，即系叫做雙十一啊，慢慢改下啲名咧，其实都系变咗咧，就系叫你 shopping 咁样。好简单嘅啫，因为四个一啦，咁啊，好似中文入边用光棍去形容咁样啦。啊，佢起源喺边度咧？普遍咧就认为系一种嘅校园文化嚟嘅。咁啊，话说咧喺南京大学噶吓，咁啊有四个单身嘅男生，每一日夜晚咧就喺个宿舍入边咧，咁啊宿室长谈，倾偈啊咁样。于是乎讲下嘅时候咧，佢哋就即刻咧就讲到11月11日嘅时候，喂，不如呢一日就好似我哋四个人咁样，咁啊四个男仔咁企喺度。四个人啊嘛，系咪？咁啊，光棍节啦，讲下嘅时候咧，又突然间咧出对社会，呢个说法出对社会啊吓，咁啊，大家咧就认可咗咧呢一个嘅讲法啦。咁啊，去到今时今日咧，呢一个嘅叫做11月11日嘅时候，除咗咧就系叫内地啊都有好强劲嘅一个销售促售嘅一个日子之外啦，全世界其实都系啊，例如讲到日本啊，佢哋亦都用咗佢哋两个嘅字，即系叫做好一个好啊，即系两个发音嘅 e 咁样。咁佢咧拆开嚟睇啊，又有少少似咧就系1111咁样。咁所以其实唔系净系中国内地咧，今日先至系一个强力促销嘅日子，原来世界其他地方都系噶。 乖乖仔一听见训导，恐怕离座半步，硬硬直冲一个细路。 人凭什么恐吓细路？乱跑你会出步，个个怪我傻，我也笑我傻。奋勇去挑河，惨得过我丧笑地挨住肚饿，一口气奔跑。即失经已太静，打我难道企定？沿途碰损与血太劲，大不了去复病。安多芬放松我大脑，刺激青春血清。毫无目的跑到爆裂，不厌战绩吊顶。以我爆炸型，对抗智慧型，哪怕有劣评，惨得过我嗌救命还是拼命。 食即系每一样食品咧，其实都尽量都会选择一下先嘅。虽然有阵时都会喺做完运动之后，俾少少机会放纵下自己。就正如咧，我哋成日喺晨光KOL 入边出现嘅咪咪啦，营养师都话咧，咁啊始终咧就唔可以成日咁寡嘅，揾一啲咧喺可以嘅情况底下氹一氹自己开心。咁你嘅叫做身体嘅体重控制啊，或者调理身体咧，先至可以继续持续落去嘅。呢首歌嚟自曾比特嘅《奔跑吧》，系啊，有机会咧，大家都要做多啲运动啦吓。朝早嘅时间啊，咁啊嚟到咧就系6:51啦，出边室外气温系19度，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系生效紧嘅。早上嘅时间，咁我哋当然啦，讲完运动，讲完食嘢，我哋可以讲下 fashion。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今朝早嘅 KOL 咧，梗系要揾翻服装界嘅 KOL 啊，海出嚟啦！早晨啊，海。 早晨 ，Papi。 喂，嗱，有个好处就系咧，问你咧，问女仔又得，问男仔又得噶。 系啊，我都好乐意咧解答啲男士们咧关于啲穿搭啊、styling 嘅问题。 嗯。 虽然都仲系我哋处于一个疫情嘅状态咁样啦，系咪？ 系啊。 都仲系，但系咧，其实结婚呢啲事咧都继续会举行噶嘛。 嗯，系噶。 往年我哋就特别多啦，女士会走嚟问我哋衫啦。因为而家咧好多时结婚咧，无论你系新娘子，继续着翻新娘子嘅衫啦，但系咧周边都仲会好多角色噶嘛。 系啊，宾客啊，姊妹啊， 姊妹啦，宾客啦，可能系你个妹结婚， 嗯， 系啦，或者系细佬结婚，系啦，咁我就做嗰啲叫咩姑奶啊， 嗯， 系啦，咁样嘅角色嘅时候咧，都会揾衫噶嘛。 系 男子都试过问我噶，即系佢哋会话。哎呀，嚟紧我个朋友结婚啊，我应该着啲咩好咧？平时佢真系可能真系运动装一度嘅， 嗯 ，T 恤牛仔裤一度嘅，需要参加一啲场合嘅时候啊，或者开始啲转季嘅时候咧，点样去处理呢一个嘅即系做 style 呢一样嘢啦？ 嗯，你都讲得啱。呢一类咁样嘅 styling 咧，有时真系咧，无论系话男又好，女又好咧，就算系隆重嘅场合啊，又或者系咧啲咧简便嘅场合咧，都真系好懊恼噶，成日都因为咧唔知着咩衫好咧，而唉抄晒个衣柜出嚟，啲嘢都衬唔到嘅。 啱啊，咁不如我哋今日简单讲下，如果你开始想转季啊，或者嚟紧咧都有一啲场合需要着得比较型仔少少嘅，咁点样简简单单、奇奇理理就可以出席到啲场合啊？ 好啊，最紧要方便同埋快嗬。 是啦，咁你讲緊嗰个方便同埋快呢，我哋都不得要有一个原则嘅。呢、 嗯、 个系 number one rule， 我觉得男女都系，尤其是男士好多时候会忽略咗呢一样嘢㗎。 嗯，系咩呢？ 我觉得你个穿搭未必去到最紧要、 嗯、 最简单我哋成日都挂喺后边简单干净嘅感觉。因为呢个感觉呢就系俾人哋唔系淨系你嗰套衫啊，系俾人哋觉得呢你究竟识唔识得打理自己啊。 有阵时你着得污秽少少咧，人哋就会觉得你好似好不修边幅啦，有啲污糟邋遢啦咁样。记紧啦，咁点样唔好俾人有呢种感觉？大家检视一下男士们啦，尤其是啦，我哋今日讲紧主要系讲男士啦。我哋检视一下自己嗰个衣柜，会唔会有啲 T 恤？系啊，我知道好多男士好中意着 T 恤嘅，或者打底都系着 T 恤，外边加件恤衫嘅啫。咁你都留意一下嗰件 T 恤咧，会唔会嗰、那个衣领啊、袖口啊、嗰啲腋下位咧，其实已经系泛黄噶啦。个领口已经歪咗噶啦。 系。 唔该，嗰啲衫你可以断舍离咗佢啦。系啦，咁就真系啦。呢个系俾人哋一个干净简洁嘅感觉咧，系最紧要。然后先至我哋再讲你点样搭啲面喺身啦。呢个系 number one rule 啦。好啦，讲跟住啦，第二个原则，如果你话我都想串下柜，或者我有啲场合我想着得型格啲，但系我又真系唔系好识打扮嘅，咁我哋记住啦，你不妨参考一下呢一件事啦。就是说呢，我们身上面讲的颜色，我们不要多过三种色在身上面。 是。 有些人是得的，当你去到 Y 文那些级数呢， 彩色 都得。啱啦，你觉得佢好似哇，即系咩色都摆喺个身，其实佢当然都系有一个嘅衡量，我唔敢讲话叫一个计算，因为我觉得 styling 冇一条 formula 你去做计算嘅。但系佢系会衡量过，究竟我点样将呢啲唔同嘅颜色，红橙黄绿青蓝紫 balance 咁样摆喺个身上边。如果未有呢种功力咧，我哋就都唔紧要噶，你唔使穿单色噶，其实唔好超过三种颜色咧，都系会俾人哋一种咧简单。自然，亦都有型格嘅感觉嘅，系啦。譬如我哋之前讲紧啦，男士好中意着啲卡其色啊，或者啲大地色噶嘛，咁你可能系拣三种颜色摆喺个身度。我举个例子，例如就系话你衬一件白色嘅 T 恤喺入边，外边你可以着一件牛仔褛，两个颜色咯。然后裤你可以系一条卡其色嘅裤，三个颜色啦 ，right？ 白色、牛仔、卡其鞋，你可以着翻一对白波鞋，白嘅sneaker。咁其实你系三个颜色喺个身上面咯，但系俾人哋觉得，咦，都型格、哦，又唔会 too much，、哦，识衬、哦，可以尝试下从呢个方向入手咯。 系，同我感觉都几干净整洁咯，学你话斋。 啱啊，你可以呢三种色，你可以无限轮回咁配搭噶嘛。譬如你话，我可以系白色 T 你做胆嘅，我可以卡其外套咪衬牛仔裤咯。几种嘅颜色咧，你可以将佢唔同咁样嘅穿搭啦。都可以做到一种简洁干净又 stylish 的感觉的。是。是。然后好了，我们讲第三个原则了。你说再进阶一点的，我想再被人觉得我有 taste 的，我有个人的品味的。三只色，这些很简单的，我 OK 的了，这样。进阶一点多少色得不得？梗是得啦。那你不可以从一些配件配色入手咯。例如就是你的眼镜啦，跟着就是你的手表啦。你攞乜嘢袋啦？戴唔戴帽啦？你嗰条皮带啦，皮带我觉得男士都系紧要噶吓。 系， 我真系发觉咧，有啲男士咧，嗰条皮带咧，佢无论系牛仔裤又系嗰条皮带，西裤又系嗰条皮带，然后咧皮带咧个边咧系飞晒噶啦。嗱，如果你玩嘅嗰日玩过嗰个 feel 咧，系啲好 retro 啊，复古 feel 咧都 OK 嘅。但系如果你系想光系 sorry 啊，系光鲜同干净咧。你嗰条皮带你都必须要配合翻，系啦，即系往往呢啲就啲穿灯位啊，系啊，咁所以头先我哋讲紧嗰啲咧，你可以简单去加一啲嘅配饰，譬如我系戴表，嗱而家男士好多，我发觉咧都懒得戴手表，其实我自己都系噶，因为嗰部手机已经成为咗我嘅睇时间嘅工具啦嘛， 系 啦，我部手机已经一攞出我望到几多点啦，我仲使鬼戴表咩咁？ 同我一样啦。 啱啊！但系其实手表咧都可以系一件 accessory 嚟噶。粗嘅表带、幼嘅表带、metal 钢铁嘅表带，定还是系皮嘅表带？你都可以去选择去衬翻你嗰套衫嘅。 系。 咁然后你可能再加，譬如嗰日戴唔戴帽，个场合适唔适合戴帽，咁呢都系比较进阶版咧，可以加一啲饰物上去嘅。 系。 好啦，然后啦，我哋讲咧第四个原则啦，亦都系我哋最后啦，so called最后嘅一个原则啦，就系话，其实都回应翻第一个原则嘅，就系话光鲜、企理、干净啊嘛。其实第四个原则咧都系唔系一啲外在嘅，系讲紧你自身嘅嘢啦。就系咧拣一啲咧适合你身形嘅单品。 系。 嗰件单品可能一件 T 恤。可能就是一条长裤，但是你都必须要揀一件啱你身形 嘅一個嘅單品，譬如一件恤衫又好，一件嘅衛衣都好，都係要啱你嘅身形。 嗯， 咁俾人覺得咧就會乾淨利落嘅感覺。 係 有陣時啲 oversize 嘅衫咧，佢會特登啲衛衣咧，佢嗰個薄嗰個肩線咧，佢會車落去嘅，車到去手臂噶。 嗯， 咁如果你自問我都未曾練好一副好嘅身軀嘅，咁你當我唔喺嗰件衫嘅，咁你就唔好著呢啲反應比較闊身啊、比較跌墮嘅衫。你可能揀翻啲咧 fit 身少少嘅衫，望落去咧就會稱身啲啦。 嗯哼， 嗯，咁所以咧啱身咧，其實呢樣都係幾緊要嘅，我覺得都係啊。 好啦，咁今朝早咧听阿海讲咗咁多咧，相信啲男士咧对于衬衫啊买啲乜嘢咧就打造到干净企理同埋型格嘅感觉咧，绝对都冇难度噶啦。唔该晒，海。 唔难噶，唔难噶，下次再倾。 拜拜。 拜拜。 我系梁永忠，一年365日，我最中意系今日，因为每一日都系我中意嘅一日。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这个是保护自己同其他人最简单同有效的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30247000， 咪住，应该系23312334。 咦，呢、這个咪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热线电话23312334。 喺呢度，人人都可以开咪。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第37、38季接受申请，截止日期10月2日下昼5:30。 你嘅广播平台，你嘅开咪机会， 详情请浏览 cibs.rthk.hk。Anyone can go on air。 收到，收唔到，收到，收唔到。 B B， 我保证花你随时收到。 我唔要花，我要港台电视清晰收到。 咁就 easy 啦！ 由12月1日凌晨起，港台电视31、32、33转用新发射频率。如果电视机冇信号，只要重新搜台就得啦。 大厦业主同管理处记得尽快安排承办商调整公共天线系统，仲有通知住户使唔使，同埋几时重新搜台， 咁就可以日日睇到。 会，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会， 你点知噶？ 因为我听咗晨光交通天文台。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7:06嘅时间啦，继续翻到嚟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咁啊喺直播室入边咧，有白权乐陪住你啦。朝头早啊，朝早会陪住你噶啦，最好啊。咁啊，出边19度嘅气温啊，咁啊，晨光交通天文台睇睇咧，就系出边嘅交通情况。咁我哋梗系有 Didi 喺度啦。早晨啊 ，Didi。 早晨啊，小白。 系咁啊，朝头早嘅交通情况要交俾你噶咯。 好啊，咁啊，再提一提大家啦。咁都讲咗几日噶啦，山顶道较早前由于有山泥倾泻啦，山顶道介乎白家道至到马纪先峡道一段仍然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啊，咁重型车辆就唔能够行驶。头先我讲嗰段路啦，相信大家都应该知噶啦，就系白家道 至到马纪先峡道一段啊。咁另外啦，咁啊睇提你啦，隧道方面都系嗰啲龙尾，公主道过海去到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出观塘排到去香港单车馆。咁而路面方面咧，就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啦，近住骏发花园一段咧就车多嘅。咁交通消息就系咁多啦。 咁、几好啊！今日朝头早，不过咧即系嗱，虽然 Didi 都准备咗啲消息同我哋讲啦，但我都想讲一样嘢先嘅，就系咩咧？我发觉呢一两日咧喺放工嘅繁忙时段咧，咁啊吐露港公路咧都有啲交通意外。昨日夜晚都見到，哇！真係都塞得好犀利， 好多連環，好多車連環相撞。 係啊，咁、我發覺咧，點解大家嗰個駕駛咧，突然間又好似唔小心咗咧咁樣？係咪放工嘅時候就諗住成日趕咧咁？所以咧都想即係提一提大家啦。你諗住早啲翻去嘅，或者早啲去到目的地嘅。安全驾驶咧就系最紧要嘅。 你讲得好啱啊，小白。头先你系讲琴日嘅傍晚啦，咁、但系我啱啱都收到交通意外消息，又喺吐露港公路。 系啊， 系啱啱 Toby 俾我噶。 系 吐露港公路出九龙，近住圆洲仔有交通意外啊。而家龙尾喺云头塘村啊。我再讲一次啊，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圆洲仔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咧就喺云头塘村。咁其实真系唔好想啊。朝朝早咧，我想讲就即系讲普通嘅车龙算啦。但讲交通意外咧，真系唔系好愿意。 是啊，咁大家转线啊，或者驾驶嘅时候都尽量留意多啲，互相让咁样嘅话咧，咁大家都可以最快去到目的地嘛，唔好心急啊。 系啊，讲嚟讲去都系，因为高速公路其实咧真系好危险，点解会连环相撞咧？就因为你车速太快， 冇错啦， 同埋冇同前车保持安全距离。 系啊，嗱，本身吐露港公路都行时速100嘅， 哇，系啊， 真系一条快嘅高速公路嚟嘅。咁所以大家喺譬如大埔驶出去嘅时候啊，咁一转出去咧，大家都留意住嗰个车速，因为可能你由50慢慢再转上去嘅时候咧，咁侧边啲车又快，系啦，咁大家就可能呢啲时候又会心急咯。所以你头先话，譬如圆洲仔嗰啲位咧，都系因为有要出去啊，咁样即系有啲合流嘅位置咧，咁啊变咗大家可能容易发生意外咯。 喺个交汇位， 系交汇位嗰个。 所以咧，我老公揸车咧，我坐喺隔篱咧，我成日睇住个咪表，一行到就讲。100啊！嗱，你唔好过，唔好过， 系啊， 过 少少都唔得，搣佢，搣佢， 唔系我话佢，我好烦啊，唔得，喂，佢揸紧车， 系啊， 哇，你搞错，一搣佢只手震一震，咁我转咗左边右边，就撞到隔篱架车，咁我就会睇住佢咯，我好紧张，可能我做交通啦，佢得啦，我你睇住，你真系唔好过100啊，系咯，咁佢就觉得我好烦，但系冇办法，我 唔系嘅，唔系烦嘅，温馨提醒啊嘛， 系啊，你可能自己揸紧车揼紧油，唔知有冇事。 系啊， 因为我冇嘢做，我又唔系揼紧油，只眼就望住个咪表。 系，都系嗰句啊，条命同健康系自己嘅。 系啊， 系咪？我啊唔想啊，因为即系一程车咁赶翻公司，搞到自己即系伤晒或者冇咗条命嘅话，咁啊好唔值得。 嗱，你讲话条命系自己，我好认同啊。但系你条命系自己，你唔好牵涉到其他人咯。 嗯、 因为你撞车撞到人哋嘅话，你牵涉到其他嘅家庭噶嘛。 系啊， 呢样嘢先最重要。所以其实揸车真系要好小心咯。 系。 咁啊，小白讲开揸车啦，咁我讲翻啦，单车劲啦。 系。 你中唔中意踩单车啊？ 我都中意啊！我住喺啲咁乡郊嘅地方，梗系踩单车好啦。 有部私人单车系咪啊？ 有部私人单车，都开始铺铺地尘，因为我都系用跑步多过踩单车。 系啊，你中意跑步多过踩单车。咁但系你有冇见到啲跑步人士咧喺单车径度跑步咧？ 我成日都见、 啊，唔得、啊，违法噶、啊。 违法噶？ 系啊，因为我 check 过咧，原来香港法例咧第374章嘅39条咧，如果行人咧冇依从标志上边嘅指示咧，系可以罚款港币2000蚊嘅。 哇！ 你知唔知佢个牌咧，即系嗰啲叫做就指示牌？ 即系喺单车径行人道一带嗰度。 系啦、啊，左边就有个人仔，右边有个单车嘅。咁即系话俾你听，呢、這个指示牌已经好分明话俾你听，唔该行人行翻。行人路，单车就行翻单车径。 哦， 系啊，所以香港嘅法，香港法例咧好明确讲明噶。如果单车径同行人路都系存在嘅话咧，咁唔该你要遵守以下嘅标志，即系头先我讲嘅标志啦。行人一定行翻行人路咯，单车径就行翻单车径咁样咯。 系哇，咁呢个即系大家未必知啊。 罚2000蚊啊！ 系啊，同埋大家谂住跑步嘅时候，梗系揾条舒服啲嘅路跑，因为我都明白嘅，行人路有阵时又有渠盖啊，跟住可能又有好多行人啊，咁你跑步跑得唔爽，咁于是乎你就谂住咧，隔篱都系单车径啫，咁啊跑埋啦嗱，唔好啊吓，犯法噶。 好似小白咁乖乖地咁样跑步跑翻跑步径。 系啦，行人路、行人径、行人路、 行人路、 行人路同跑步 径。有冇跑步径嘅？ 有都有跑步径，部分体育设施都有跑步径。 系啦，咁啊，一系行人路，一系跑步径咯。因为始终单车径咧都系单车用好啲嘢。 系啦，咁啊，呢啲真系知道法律咧，就唔好再犯啦吓。 系啦，总之讲嚟讲去都系，其实人咧真系要遵守翻法律啦。 梗系咯， 唔好人逼咯，人逼就冇意思啦。 啱啦， 自己咁大个人。 啱啦， 揸车嗰啲添啊，再讲多次啊，吐露港公路咧，即系希望快啲清理，亦都唔 希望一陣我再報有其他嘅交通意外啊。咁啊，吐露港公路出九龍圓洲仔有交通意外啦，而家龍尾去到雲頭塘村嘅啦。咁啊，稍後可能車龍更加長噶，咁揸車朋友留意翻啦。 留意住啦嚇，咁啊最中意 Didi 咧，好似阿媽咁同佢哋講安全安全安全咁啊，最好啊。 因為個心態真係完全唔同，你知唔知啊？我而家嘅心態咧，同二十幾歲心態真係兩樣嘢嚟嘅。系啊， 你唔系二十几岁啫咩？而家 诶，嗰种嘅态度，阿妈佢就咁。佢二十几岁嗰时未去到阿妈咁样，好似你咁讲啦，好关顾嘅后辈嘅小朋友 咁 样。 咁所以都需要你成日喺即系开麦嘅时候提醒住我哋咯。 系啊，所以人生嘅经验真系好紧要。 啱啊，好，唔该晒 Didi。咁啊，天气方面睇下 O 今日有咩分享啦吓。早晨啊 ，O， 要你等耐咗，唔好意思啊。 早晨，唔好咁讲，唔好咁。我听到 Didi 都好多温馨嘅提示啊，驾驶者记得听实啦。如果唔系咧，你就最好个车 cam 嗰度咧都有啲限速嗰啲提示嘅。 嗯 啊，我自己个汽车个车 cam 咧，过咗五嘅，佢就即刻话前边咧有几多测速嘅，你就要减速啦咁样。即系依家又多咗好多呢啲智能嗰啲嘢噶嘛，咁啊，所以都多啲提示。咁当然你话扭开心机就有啊。靚女 Didi 啊，提下你啊，喂，真係唔好揸咁快啦，如果唔係呢意外頻生呢咁又唔好啊。咁啊，天色今日晴朗嘅，咁啊唔好以为呢天气啊精神爽利啊，咁啊咁大脚啲油啊，咁千祈唔好，咁啊万里亦都冇云啊，咁啊有啲云彩添喎，几靓啊，我影下相啫，同个天空打下卡喺朝头早嗰度。咁啊，天氣都依然係涼㗎啦，不過估計大家就適應咗啦。咁啊，翻工翻學嘅人都開始多起上嚟啦。咁啊，詳細天氣咧，交翻俾小白講講佢，唔該。 好，唔該曬。哦，咁啊，天氣方面啊，大致天晴，以及咧都係非常乾燥。早上咧係稍涼嘅，咁啊，日間最高氣温啊大概24度啦，吹和緩北至到東北風。咁啊，展望未來一兩日大致天晴，以及非常乾燥，日夜温差亦都係較大㗎啦。咁啊，下個星期初日間亦都會較為和暖嘅。咁啊。而家就1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45%嘅，咁啊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咧都系生效紧嘅。咁如果你话下个星期咧，咁啊气温开始回暖，咁啊都系几多度咧？咁啊大概咧就系21至到咧就系26度左右啦。咁啊而家就19度嘅气温，咁啊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2至4，低至到中级度嘅水平嚟嘅。咁啊早上7:14，我哋当然会有晨光大学一齐上下堂先啦。 晨光大学。 今日嘉宾有资深经理人 Jerry， 早晨 Jerry， 早晨啊 Bobby， 哇你咧嗰啲做人嘅道理咧，令到人真系好深刻啊！我都仲好记得咧，你上次同我哋讲话咧，如果 no show， 即系咧消失咗，应承咗人哋要出席一样嘢或者做一个工作嘅时候，但系你冇出现到咧，系最大恶极嘅。 喂，咪住先。你话好深刻系正面地深刻定负面地深刻先？你影响我形象喎、啊、，Barbie。 唔系、哦，我而家深刻地话俾自己听，我呢一世都唔会 no show 嘅。 哇，喂，有冇我有冇我讲啲嘢有冇咁大影响力先？ 梗系有啦，喂，呢啲关乎自己前途嘅问题、哦，咁梗系要着紧啲噶啦。 唉，我就系多谢你咁样讲啦，因为唔系关系于边一个讲呢番说话咯，即系讲出嚟，如果听落去有道理嘅，大家都可以。借鉴咯，喂，你讲开呢样，我真系要讲少少啊！上次我纯粹系讲个人嘅睇法啫。喂，啊，即系我唔系话有啲咩嘢要透露啦、揭秘啦，咁但系都可以有啲例子咧，即系俾大家可以感受一下究竟 no show 嗰个影响力有几深。因为 no show 咧，唔好净系谂住，净系话哦，系啦，佢心情唔好，所以唔到咯，或者。身體不適，即係乜嘢原因身體不適都好，所以唔到咯。其實 no show 咧係可以更加立體地有唔同情況㗎。係 啊， 嗱，我舉個例俾你聽啊。嗱，我之前我諗好多好多個禮拜之前咧，我有講過一啲商業相關嘅，譬如代言啦、合作嗰啲嘢咧。有一個我唔記得咗嗰陣時有冇提到咁深入嘅，有一個我哋有個操守，我有呢個操守啦，就係、譬如舉例，我有位藝人或者有位人士啦嚇，接咗一個代言嘅工作，譬如係兩年咁樣嘅，可能大家唔知道喎，其實除咗我有提過啦，我話合約嘅時候，啲藝人啊係唔可以。未經我同意或者未經公司同意係離開，譬如我哋喺香港啊，咁就係離開香港㗎嘛，即係譬如你無端端話要啊，我要去澳門玩，或者我要去日本玩咁樣，其實你係要即係 夸少少讲，你要得到我同意嘅。 嗯， 其实唔止嘅噃。其实呢，我哋如果做咗一啲大嘅商业代言呢，其实我哋都有个叫做操守呢，我哋要话俾嗰个客户听。因为呢，你签咗一张合约系一年或者两年甚至乎三年㗎嘛。咁、 嗯、 你唔排除个品牌或者个赞助商会突然间有啲哎呀我哋想搞啲新嘢喎、哦。咁我真係有试过呢、有一位我呢个就我听到嘅都真实嘅。有位艺人呢就冇知喺一个拍摄过程中，其实个拍摄系未完全完成嘅、可能系要有两三个月嘅时间去完成嘅。 系 佢拍到八成嘅时候，突然间去咗旅行。 嗯， 咁、当然咧，我唔知佢去旅行去玩定系乜嘢啦，即系总之， 总之就离开咗香港啦。 系啦，哇，嗰、那个商业品牌咧系，但仲要一去咧，唔系去三几日嗰啲，讲紧一去就去咗成一个几两个月嗰啲。 嗯， 咁变咗咧就。赞助商呢就哇争咗 20% 嘅嘢未完成喎，佢走咗去都唔讲声嘅。嗱呢啲喺其实喺我哋做经理人嚟讲呢等同 no show 㗎。嗯， 呢种 no show 呢就唔係突然间嗰日即係定时定点要出现嗰啲 no show 啦， 係、 直情你讲人间蒸发咗。 总之需要佢嘅时候佢唔喺度啦。 係啦，咁呢啲嘢其实你话喂咁大家迁就嘅啫，係囉。大家遷就嘅，咁點解嗰個藝人或者佢嘅經理人公司會唔同個客户講聲呢？ 嗯、 即係呢啲呢一類型嘅，亦都係喺我嚟講，亦都係一種 no show 咯。咁嗱，呢啲就係一啲比較對我嚟講嚴重啲嘅 no show 啦。每一種 no show 都嚴重嘅，咁我都有試過啦。有啲就有一位就唔係藝人嚟嘅，咁佢就係啲叫做嗰啲 KOL 啊，譬如應承咗出席一個活動啊。跟住係活動開始咗之後，突然間電話度，哎呀我唔嚟啦，哇點解啊？截唔到車啊！我話唔會截唔到車㗎，你有得 call 車㗎嘛？而家放工時間啊，我嚟到都遲都肯定要成個幾兩個鐘啦。 咁點解你唔早啲出門口呢？ 點解你會約即係係七點半鐘要到嗰個地方？你六點四個字話俾我聽，而家係放工時間喎、啊。结果真系 no show 咯， 嗯， 系嘛？咁你问心讲，你当大家如果系听完呢啲咁样嘅小故事嘅时候， 嗯、 你系咪会你开始会明白多少少点解我讲到咁夸张话最大恶极嗰样嘢咯？ 嗯，特别系咧，我都喺度谂紧咧，如果同一个情况咧，其实唔同级数嘅艺人犯同样嘅错误咧，有冇分别嘅咧？ 某程度上咧，好唔公道咁讲，佢系有啲分别嘅。 嗯， 又系我哋之前亦都有提过嘅，系唔系非你不可咯？ 嗯嗯， 啊，即系非你不可嘅时候，其实你迟到系会原谅嘅。但系我哋唔好成日，我唔想成日咧用非又系是否非你不可呢样嘢去衡量一个人嘅工作态度。 系， 因为点解咧？因为我哋系过来人，我哋好深明，因为我。一张台四个角，我四个角我都坐匀晒、 嗯， 我好知道坐喺我对面嗰个人系点样谂嘢嘅。其实，如果唔系我做唔到经理人噶啦。如果我唔知道对方点样思考咧，我系做唔到经理人嘅。我话俾你听啊，我坐喺对面嗰个人咧，遇到呢咁嘅情况嘅时候，我会点啊？我个心已经谂紧，我有乜嘢办法可以令到一个今日系非你不可嘅人，去到听日你已经再唔系非你不可咯。 嗯。 因为个世界系不停咁样喺度地球转紧嘅，个世界唔会因为你而去停止运作嘅。 嗯， 咁你唔能够达到某一个嘅工作指标嘅时候，其实个世界系会好自然地去慢慢咁替代咗你。 嗯， 系啦，咁所以呢啲我就，所以即系牵涉到嘅，我都系嗰句啦，真系冇办法嘅，哇，真系我落唔到床嘅。咁你去 no show OK， 個世界係會明白嘅。但係其實呢啲已經係牽涉到咧係工作態度嘅問題咯。 嗯、 我成日都好 emphasize 一樣嘢啦，態度差唔多係代表咗一切嘅。 嗯， 咁所以就唔係話淨係唔係 no show 啦，工作態度甚至乎有時我再做一個任何一個對 同我同即係一個 third party 有聯繫嘅人咧，你嘅工作態度，不論係喺拍攝嘅過程啊，喺表演嘅過程啊， 嗯、 其實除咗展示你嘅talent 之外咧，其實你嘅態度咧係會影響咗你嘅 career 嘅、 嗯。 即係如果你啊 Bobby， 你覺得喂，你態度呢、哦、樣好似我哋未提過，我可以同你又可以分享一下一啲咧。工作態度有啲乜嘢係會令到人哋即係有少少叫做厭惡嘅態度，啲有啲都有啲故事可以分享一下 㗎。嗯，嗱，咁不如我哋就留待呢一個 topic 咧，下個星期再同我哋嘅聽眾一齊分享啊 ，Jerry。 當然冇問題啊。 好啦，今朝早唔該曬 Jerry。 Thank you。 拜拜。 拜。 凝望你，我突然渺小，故意面前发表，可否任由你眼睛动摇？回望我，我渐快心跳，快要面红发烧、yeah ，才用笑遮掩眼睛装轻佻，很想将心事放低，很想将心灵接轨，有无事若同在我 ，I will be alright， 烦闷感觉都熟悉，你又懊恼东西，沦为小问题。Every day is a better day. You make my life a better place. 难得我路上有你，灵感也一一处起。Every day is a better day. 时刻都要一起，微笑眼界寻找到新惊喜。Baby, you made my day.看窗每秒漫游世上，竟感应到最美好日常，还为你锻炼我修养，会怕贸然跌身、no、甜蜜到开始会懂得思想，很想将生活记低，盼一起将生命发挥，有无事若同在 Oh I will be alright， 常幻想你细微到每一刻，随时都着迷。Oh, oh, oh. Every day is a better day. You make my life a better place. 难得我路上有你，灵感也一一处起。Every day is a better day. 时刻都要一起，微笑眼界寻找到新惊喜。 我呢一首歌曲叫做 You Made My Day， Anson Bean 作曲咧，冯允谦都有份嘅、哦。 我系梁明忠，我有一个习惯，就系、是、每朝主动同其他人讲一声早晨。 晨光第一线， 早晨啊， 早晨啊，小白。咁啊，转个头 ，Kitty 同埋钟哥都会夹埋我哋嘅晨光第一线嘅团队啦。喂，今朝咧我都好受你同阿 Barbie 影响、 啊。咩啊？ 叫做听到你哋喺度讲 粥粉面饭、 牛腩面啊。哇，其实你琴日咧已经喺社交平台嗰度系咁 po 啦， 嗰个牛筋 我琴晚已经想食噶啦，其实系好老 实。其实睇到真系有少想食，我发觉。 因为睇到你嗰、那个，我就已经想食啦，系啦，唔系睇到其他人嗰啲。咁你今朝再讲。 又衰嘅， 我琴晚咧已經好想食啦，咁但系琴晚一路做嘢啊，唉， 你屋企附近有冇得食先？ 冇喎、 啊，你屋企附近冇，唔係嘛？ 我屋企附近咧，基本上所有咧，即係中舊啊、西式又好、中式又好嘅嘢，其實日式咧全部都有啊，真嘅真的。 唯獨是冇嗰啲粥粉麵飯， 唯獨冇廣東式嗰啲牛腩河啊、雲吞麵啊嗰啲咯。真係一舊時有一間嘅執， 即係你屋企附近嗰啲全部都係連鎖多，連鎖多。 係啊，舊時有一間連鎖㗎，都有呢啲粥粉面，但係後屘都執咗啦，變咗另一啲嘅餐廳，變咗賣壽司咯。我而家嗰個商場入面有幾間都係賣壽司啊。咁啊，可能即係日本嘢盛行啲啊，知道大家掛住，但係我自己個人嚟講，好掛住牛腩面。我每次咧入到去大埔咧，有一兩間嘅牛腩面啊，或者牛雜面咧，我好想試。一系咧，佢礼拜日就唔开门，一系咧佢就五点闩门， 一系咧佢礼拜三咪休息， 有脾气啊， 好难搞。你知道我讲嗰个位喺广福道嗰度， 我知 道，好难揾到个标位啊。正啊，揾到个标位咁、 啊、 样， 好难揾标位。 系谂住怼个煲仔饭啦，哇！煲仔饭排到转弯嗰个车房嗰个位，食碟肠粉咧又排到好远。好啦，咁快快脆整碗牛腩，可惜吓、啊、又唔得，系咪先？喂，不过咧，我睇翻你讲咧，即系话你食牛腩咧，你有啲内脏都唔食，你唔食牛膀啊？系咪 啊？哦，你有睇埋添啊？ 有 啊，我食牛膀啊， 因为我好认真睇。因为我真系好想吃， 因为咧食完牛 膀，因为平时咧行山嗰啲咧，因为嗱你行嗰啲山，我又同我平时行嗰啲唔同，咁你又你行，我又行咯，系咪先？你影小朋友嗰啲，咁我都俾下 like， 咁小朋友一定要俾啦。但系咧，你食嘢方面咧，即系除咗日本嘢咧，你好少铺呢啲广东式嘅粉面噶嘛。啊，我喺度谂，啊你铺都几好、啊，睇得两睇，啊讨论咗咁多，搞到我自己咧。都流口水啊，系啊，好想食咯、 啊。其实真系几夜味啊，即系虽然今朝芭比都同我讲就 系 话 钠含量、啊、 钠含量高啦、 啊， 不过有阵时咧，特别系如果你做完运动咧、啊，你会觉得咧，一少少放松嘅心态。不如唔紧要啦，我有 quota 咁样，即系个脂肪方面系有 quota， 但系其实钠方面个 quota 都唔系好多。 其实咧广东粉面嘅钠含量咧，梗系话会超标，话会剩啦。不过要留意另一样嘢，譬如我哋咧近排啊唔。想飲汽水啦，因為甜爺爺啊嘛，咁有嗰啲 sparkling water 啦、 啊， 即係有氣嗰啲水 啊， 礦泉水嗰啲，其實咧都有一定嘅鈉含量嘅、啊。你飲得多咧，其實都有一個過度嘅鈉含量攝取咯。咁所以即係收音機旁邊嘅聽眾，唔好以為哇，梗係啦，你兑碗牛腩面，連汁咁樣又話多腩汁，又話呢又路咁啊，係咁，你梗係鈉含量超標。其實咧有陣時有啲嘢你看似健康咧，一路飲嘅時候好冇嘢啊，又唔甜又唔食，係咪先 ？sparkling water 飲多咗。你都会钠含量超标，所以咧，都系啊，小白嗰句啊，身体系自己嘅，命都系自己嘅，自己好好爱惜自己啦。 系啊，食咗咧就开心咗一两次就够噶啦，健康先系最紧要。 今日系11月11日，星期四，农历10月初7，适宜祭祀、定盟、纳采、嫁娶、出行、开光、拆卸、动土、纳财。交易、立劝、迁徙、安藏、修造、安葬、除服、成服、进人口。 我琴日都话咗，今日好噶啦。 做人唔好马后炮啊！今日忌自产、掘井、栽种， 得几样当睇唔到。 咁样又唔好。今日都系光棍节。 除了购物之外，我会多啲留意其他事物噶啦。 一日之计在于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7: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警方正系调查柴湾一宗街头劫案，女事主损失100元嘅现金，银行户口被提走40000元。案发喺寻日朝早7:00，28岁女事主喺外沿街被劫匪以一把戒刀指吓，手部被胶纸绑住。劫匪劫去现金同埋一张嘅银行卡之后逃走，事主自行松绑之后报案，初步点算银行户口失去大约40000元。重案组跟进案件，暂时未有人被捕。疑犯系一名年约35至40岁嘅男子，中等身材，系短黑发，案发时候身穿深色上衣、戴眼镜同埋帽。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说，如果北京动武改变台湾现状，美国和盟国将会采取行动。在纽约时报主办的论坛上，布林肯被问到，若果大陆对台动武，美国会不会保卫台湾？布林肯重申，华府的角色是确保台湾拥有智慧手段。与此同时，在决心保障这个区域的和平和稳定方面，美国并不孤单。布林肯说，很多区域内外的国家都认为单方面动武破坏现状是对和平和安全的重大威胁，如果发生这种情况，他们都会采取行动。

种吸引，越大希望越见相信，尤其是今天跟所有人拥吻，没你的吻那样逼真，动魄惊心。 Joey 特别喜欢呢首歌入面所讲对于爱情以至成长嘅断舍离，而呢种智慧累积亦系佢所追求嘅。 明白，我再留恋也是总不配。 作曲编曲黄少铭，填词林若玲，监制舒文。上榜五个星期回落两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第十三位，容祖儿《不配》。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正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仪《中文歌曲龙虎榜》。 洪家豪啊，呢一只香薰蜡烛嘅味你中唔中意啊？听闻可以加强你主角光环噶，呢期你一定大红大紫啊！ 唉，冇咧，佢炒咗我哋两个都有份啊！我哋呢度油漆公司嚟噶嘛，仓入边全部都系天拿水油漆嗰啲易燃物品嚟噶，快啲吹熄啲蜡烛啦，好危险噶！ 家豪冇咧，公司点解点咗蜡烛噶？叫咗你哋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嘅风骚即安剧噶嘛？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防火措施要做足，工友开工安全好幸福。大家好，我系洪家豪。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啊， 7:38，室外气温而家19度，相对湿度49%啊，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系现正生效嘅。早晨咁多位，咁啊朝头早咧，好多人都会坐呢个公共交通工具翻工啦。咁啊喺呢个繁忙时间咧，都好难可以即系拣位坐噶啦，我觉得，因为即系大家都好逼啊嘛。咁但系咧，喺呢个讨论区上面咧，就有人发咗一个贴文，咁啊引起咧广泛嘅讨论。咁就话咧，事主即系阿楼主啦，佢就话啊，佢系坐上层巴士嘅有一次，咁佢见到咧，其实已经坐满晒人啦，个个隔篱咧都已经即系，譬如两个座位嘅就坐满两个人啦，三个座位三个人咁样啦，但系唯独是咧，佢自己隔篱个位咧就冇人坐落嚟， 系 佢因为咁咧，佢觉得好唔开心啊，即系佢觉得佢系被遗弃嘅一个啊，咁开咁佢咧就写上网就喺度问到底点解，即系点解嗱，佢。即係代入佢嘅角色啦，佢見到啊前面有個叔叔咁又有靚女坐落去，咁啊再前面有個嬸嬸，又有個哥哥仔會坐落去，咁點解呢一啲後來先至上嚟嘅人，偏偏係唔揀坐喺佢隔離咧？咁首先問下鐘哥同阿歐，即係如果你係樓主，即係遇到相同嘅情況，你會唔會覺得自己係被遺棄，同埋會唔會諗自己係咪有啲咩問題咧？ 如果我因為冇人坐喺我隔離，個個都有人坐，而去懷疑自己某一啲嘢咧，我相信第一樣嘢我唔係懷疑自己先啊，我應該尋求醫生嘅協助啊，我應該睇咗我自己係咪有問題先。 信心太低落， 係心理上嘅問題啊！你無端端冇人坐咪冇人坐咯，點解要懷疑自己咧？ 嚇！ 即係鐘哥個 situation 咧係唔同嘅，因為佢真係 artist 嚟嘅，好老實啦。嗱，當唔使戴口罩嘅年代先，上到一個公共交通工具港鐵咁先算。你都梁榮忠搭港鐵。你未必会坐喺隔篱噶，因为你觉得啊，我喺旁边睇下，跟住又好似 拍紧戏，以为拍紧戏， 系啦，同埋即系好似冒犯咗个私隐咁样。我觉得有阵时即系有啲 artist 朋友咧搭港铁咧，佢哋系享有多少少嘅私人空间。 唔系噶，唔系噶，即系唔 会咁贴咧，大佬咁贴。 你以为啊？我而家都经常搭巴士同搭港铁噶嘛，真系唔理你噶，即系就算戴咗口罩，啲人都会知道你系边个噶嘛。 系 逼车。嘅时候，即系譬如啲翻放工繁忙时间，话知你系边个啊？即系刘华喺度都系照逼嘅咋，一样噶。 我识咗你十几年，我未试过同你搭巴士同埋搭港铁，一次都未试过。 咁你两个都揸车啊嘛？ 唔系啊，我想同佢试，我想观察一次咯。佢头先讲到言之凿凿， 即系呢个情况系咪真 嘅？贴住我噶， 真系啊，当冇嘢嘅啫。 我又唔系咁觉得，你点睇咧 ，Kitty？ 唔系可能咧，佢认得佢啊嘛。 系啊。 咁如果想叫佢行埋啲，直头可以响佢个朵咯。 即系话， 梁荣忠， 企入啲咧， 企入啲啦， 阻住啊！唔系客气啲啊，你又冇。 钟仔拍烂档啊，快少少啊，翻工时间你知啦。钟 哥，钟哥系啊，钟哥， 你都做神哥系咪先？ 所以咧就唔会咩嘅，即系唔会质疑自己嘅。 系 咁有好多原因噶嘛，即系譬如啊，可能系张凳比较偏僻咧，张凳烂咗咧，张凳有污糟嘢咧，咁未必一定系你 有 污 糟嘢咁惊啊， 即系唔未必一定系你个人嘅原因。 其实已经有人坐咗啦，咁有污糟嘢系咪？佢睇到有人喺隔篱啦，咁 呢个亦都有可能 系嘛？最有可能添啊，讲 可能除咗揾医生嘅辅导之外，应该揾个师傅啊。 系点解永远我隔篱都系好似坐咗人咁嘅咧？咁样 有冇觉得膊头成日攰啊？好重啊？ 系条颈咧，系伸唔直啊？咁样喂，咁我想问下，如果你去拣位、你又会拣坐喺咩人隔篱咧？ 嗱，呢个好考功夫啦。 系 嗱，我哋会拣个咩？嗱，譬如我好简单，四个人，一个阿叔，一个阿婶，一个后生女，一个后生仔，你会坐边个？ 梗系后生女隔篱啦， 就系咯。 我依家到呢个年纪，好坦白噶，诚实面对自己，系咪先？你坐喺阿叔隔篱，阿叔个比牙大少少，你又要夹夹脚，系咪先？坐喺少女隔篱咧？啊！我又可以即系做得自在一啲、斯文一啲、執政一啲啊！我中意坐一啲家庭主婦隔離，啲家庭主婦咧搭呢啲公共交通工具咧，成日睇股票 app 噶，咁、可以睇下佢有咩睇個 watching list 係咩，平時睇開咩股票咧，好好睇噶， 做 下 資料搜集， 係 啊，係啊，好睇噶，好多嘢睇噶。所以咧，你會坐喺邊個隔離啊？係咪都係妙齡少女啊？ 如果嗱，我自己 佢就算喺巴士，佢都揀坐喺空姐隔離噶， 係 咪？ 有先得㗎，冇啲啲 點樣生？ 我够想成个巴士都空姐，我想搭飞机添啊！依家我想食飞机餐，妈咪我要 好老实 讲 啊！我咪成日受住嗰啲咩关爱座嗰个诅咒嘅影响 啊！ 我成日咧，就算而家我真系如果坐嗰架巴士咧，港铁我通常都唔坐噶啦，即系通常都企嘅。巴士就算系有真系好似正话俾阿 O 哥个选择，有四个人咩阿叔阿婶咁样啊，我都系情愿一个都唔拣企。 都是情愿期， 情愿期 俾四个选择我啦，佢拣第五个， 第五个选择， 呢啲咪成咯， 费事烦啊！即系你坐落去咧，你又唔知道，喂，如果再有人上嚟嘅时候，你起唔起身呢？又或者好多嘢要之后顾虑 啊， 咁不如唉，唔好烦啦，你企喺香港。你最多未企半粒鐘，你唔會話長途巴士坐四個鐘唔會咁樣。 想想聽下網民點講咧？因為同你哋兩個咧嘅意見都好唔同嘅喎，即係普遍網民咧，首先會從性別開始揀嘅，即係如果佢哋係女士咧，通常會揀翻坐喺女士旁邊，咁反之亦然啦。咁原因咧就係因為驚引起誤會， 係性別上嘅矛盾紛爭咁樣， 同自己嗰個真性情係冇關係嘅，即係唔係話佢想坐喺靚女隔離，而係佢驚真系坐咗喺靓女隔篱咧，引起啲咩误会？即系，个靓女会唔会话我碰撞佢啊？ 呢、 這 个唔会啊，行一只我啲手咁样噶，依家 唔系 咁 辛苦啊， 滑水梯，水上乐园噶滑水梯，两手掹住， 系个安全带绑住你手。 阿欧讲嗰样嘢就系嘅，譬如你有个阿叔喺隔篱咧，阿叔通常系唔知点解嘅，通常都系亚比坐噶嘛，唔通你坐埋佢就阿叔收收俾啊？唔该，冇理由咁。 佢哋 系 好中意我。希望自己有一日成为咗真正嘅阿叔嘅时候咧， 都可以压到咁大系嘛？ 压比坐咁样， 系咯？可能佢哋中间有啲嘢摆咗喺中间， 你摆咗个送篮喺中间咯？ 咩啊？ 摆咗个送篮喺中间，仲买餸。 嗱，所以咧第二个嘅 笑 咩？唔系啊，我 真系见到有个阿叔， 我觉得好平常啫嘛，好平常。 我哋果然见过大场面喎， 我哋嗰啲细啲喎，你哋嗰啲睇得开咁大嘅咩？嗰啲送篮。 咁所以啲网民咪话咯，第二个要考虑理由就系佢嘅体型咯，即系我当埋佢嘅送篮系佢嘅体型嘅一部分啊，即系佢压得咁开，即系佢占嘅空间多咗啦，咁你就会尽量都唔坐喺佢隔篱置，因为咧你会觉得嗰个空间好。狭小啊，好惊有任何嘅身体碰撞啦。咁、第三咧，当然就系啲网民就会睇下，即、就、系、是、一眼立落去嗰个外观，佢似系会唔会好多汗啊，或者 污糟邋遢咁样啦、 啊，系啦，好大阵味啊咁样，咁佢就会唔拣啦。咁好啦，到最后咧，我觉得有一个都几好笑嘅，有网民话我唔系睇呢啲嘅。我见到佢摆嘢喺隔篱位咧，我就要得落去咯。 哦，即系专登斗气咁样啊！ 我早两日咧搭港铁咧，我都见到有个姐姐咧，真系将啲嘢摆喺隔篱位。 系， 我都真系得落去。我 经常都有嘅，经常都有。 因为我觉得咧，此风不可长啊！我咁少搭。 我都見到呢啲情況。 好啦，你 話梗係執行正義啦，係咪先？ 咁如果你話見到有人擺啲嘢喺張凳度，喺隔離冇人坐嘅，擺住個位，咁你就會覺得，我係都要坐落去啊。咁如果佢唔係擺張凳度，但係擺喺佢前面，塞住條路，你會點啊？嗱，即係話説咧，我有一次坐小巴上嚟啦，咁個小巴咧，咁都坐滿人噶嘛。咁有一個女士咧，咁啊攞咗一個行李夾，即係嗰啲手，即係。都唔係話去旅行嗰啲咁大，即係一個都細細啲可以擺上 hand carry 啲行李夾啦。跟住佢拉咗個手柄出嚟，手柄上面咧再掛咗個袋，咁、 哦、 已經即係已經一棟嘢噶啦。 咁 feel 呢啲通常都， 但係嗰個係師奶嚟嘅，唔好意思啊，個師奶唔係。 前通者 咯，你唔使唔好意思， 你都好正嘅，你听众讲咧，我 OK 嘅，我接纳到你任何维度嘅，靓女好，肥妹好，瘦妹好，我 OK 嘅，冇问题。 都未完，佢仲要攞到，除咗呢一栋嘢之外，仲要攞多一个手提大袋，仲要上面抽到一个纸盒。 哇！ 即系三嚿嘢，我叫做三嚿嘢。佢一个好恩痴痴嘅师奶，抬咗啲杂嘢上去一个小巴，仲要系佢唔系坐喺埋边。佢坐喺开，即系小巴都系两个位两个位嘅啫，或者单丁啊。佢坐喺两个位嘅开边嗰、那个， 系 咁佢即系话楼里边嗰个咧，佢冇摆嘢上去噶。咁、但系你都坐唔到入去啊。 咁系、 基本上因为你嗰两栋嘢摆，三栋嘢摆咗喺度咧，你又冇可能跨过去啊， 因为太高啦。嗰、那个栏咧要话留长先跨到。 如果你系都要坐嘅话，即系话佢要起身搬开嗰三栋嘢，你摄咗入去。 哦、但系中间佢冇识做啊。即通常会呢啲 入两个位前咯， 冇反应，但系佢又冇霸你两个位， 佢唔系， 佢要坐咗一个位啫。 哦，但系佢入唔到去嘛。 佢另外嗰啲嘢佢摆走廊啊嘛。 不过咧入两个位前咧都要令到件事好巴闭先做到噶，因为我试过喺旺角火车站咧，又系上咗个小巴，咁啊翻我屋企大角咀嗰度。咁你啲火车站旧时即系有啲朋友仔可能喺内地落翻嚟，咁样即系有个大夹细夹咁样，即系佢都要好巴闭咁。师傅啊，我太大啦个夹，我要买多个位咁样，我入两个位前啦。 即系问下得唔得咧？其实得唔得噶咧？ 头站你就梗系。可以咁样做啦，即系买个方便，但系啲即系又要个师傅记得啦。如果佢唔记得嘅话咧，嗰、那个位唔知道你系买咗嘅话咧，一上多两个客咧，嗰、那个客就企喺度啦。 哦， 即系十几座嗰啲巴士，你唔可以上到十七、十八个人噶嘛。咁总之，成件事都系好似要演出一幕戏咁样。 所以譬如你攞住咁多嘢，如果你要坐小巴咧，即系譬如啊。是不是一定要坐小巴啦？首先，但如果话咁，我经济上我系选择坐小巴嘅，咁你会唔会等下一架？你可以坐去最后，你 先 举晒啲嘢后边，咁你唔会阻住人咯。咁但系佢又唔会选择呢一个，我赶时间咁样。 好似得车头车尾系可以摆多少少嘢。 系啊， 咁当然呢个都系 冇位噶啦嘛，中间。 系啊，同埋车头车尾嗰个摆多少嘢都系我哋自己约定俗成觉得嘅啫， 相就嘅啫嘛。 系我估可能。 我记得唔知系咪其实佢有一个规定嘅，即系嗱，港铁就会有啦。你带入去嗰个行李几大咁样，即系你都唔可以太大或者系啦。 有个量度标准。 系啦，个量。量度標準嘅，咁我唔肯定小巴有冇，我相信都會有，因為始終其實都係一個安全問題嚟。 佢單件計係冇過噶嘛，一個手提夾上面掛咗個包，分開兩件嘢冇過啦。另外嗰邊個大袋冇過啦，上面嗰盒嘢都係 冇 過 啦。 只不過一個人攞四件嘢啫嘛， 咁啊唔好影響到人啦。 共過晚餐。静止惯不惯，没有太贪，你不需冷淡。言问几深，言语有多真，其实无谓解释，不必再问。哦哦哦，骗我也要自讨圆桌。哦哦哦，流着泪扮冤家。 失，至少有过相恋气味，失望掉却偏记起，讲一声真话好不好？ 早晨时间7:53，听过有严明熙《真话的清高》。早晨啊，小白。 早晨啊，今日咧就11月11日啦。虽然距离呢个12月尾嘅圣诞节咧，就仲有一段长嘅时间，系咪都差唔多仲有个半月 啦， 个半月啦，系咪6个星期左右啦？不过咧，我睇到一个研究，我觉得几得意啊。咁就系话到，其实圣诞节对于我哋好多人嚟讲咧，都系一个特别香港啦，都有好多人会庆祝圣诞节。咁我哋有假期啊嘛，有啲地方咧圣诞节冇假期嘅，系啦。咁对佢哋嚟讲咧，可能圣诞节咧就会冇乜嘢啊，咁可能最多都系25号嗰日，大家唱只圣诞歌就算啦咁样。但系对我哋由细到大咧，其实都有放圣诞假嘅人嚟讲咧，圣诞节系一件事嚟嘅。咁而我哋亦都习惯咗圣诞节会有 party 啦，系咪？咁可能屋企人亦都会送礼物俾你啊，有圣诞礼物啦，系咪先？咁所以咧，圣诞节对我嚟讲咧系一件事嚟嘅。啊，原来系一个对我哋嚟讲由细到大圣诞节会陪伴我哋成长嘅人嚟讲咧，如果我哋早啲庆祝呢个圣诞节，或者早啲准备呢个圣诞节咧。是可以令到我哋好开心噶， 早到几多先？ 嗱，有啲人咧就可能佢有个调查嘅，佢就话正常嚟讲咧，12月5日开始咧，你就可以准备定呢、這、一个屋企，譬如布置一下啲家私啊，或者整下啲彩带啊咁样，你就可以 12月5日， 12月5日系啊， 迟啦， 系咯、啊，其实而家咧，我喺嗰啲超级市场最多眼嗰啲位置咧，就已经因为你好兴嗰啲咩倒数 calendar 啊嘛，即系由12月1日开始，你就笃一格，跟住攞一个小礼物，哇排满晒、啊，你知唔知我见到一个咧最霹雳嘅系咩咧？嗱，通常嗰啲多数都系朱古力啦，咁而家有啲茶包啦，总之就比较轻巧啲嘅，因为佢起码都要塞31样嘢， 唔可以太大件啊嘛，嗰件嘢 系啦，细唔系，我见到一个咧，佢真系塞啲好大件嘅嘢落去，我直头咧系攞都攞唔起啊！ 咁犀利，嗰啲都百宝袋嚟噶，即系咁多嘢。 平时嗰啲咧，你当如果就算系贵啲有牌子嗰啲朱古力，一格一格咁样，成个嗰啲月历咧，可能咪几百蚊咯，500-600啊，贵极嘅，咁样平嗰啲200-300都有噶嘛。我见到嗰个咧，我行超级市场，嗰样嘢咧系3000多蚊， 哇！ 嗰一个 calendar 系3000多蚊。咁你估下里面佢逐格攞出嚟嘅系乜嘢？我系的唔起㗎，即系成嚿，因为佢有成30格定31格咁样，31格㗎嘛， 一粒金咁样， 好重咁重㗎，重㗎，系咩呢？ 系咩啊？ 系啤酒 吓， 系啊，好靓，我其实我影低咗张相嘅，即系佢成个盒咁样啦， 就佢几高啊？佢大概 佢哦， 有冇人咁高啊？ 咁又冇咁高，佢又冇咁高。 计落条数都可能俾尽你未30罐啤酒， 嘥一罐啤酒咯， 嘥一罐啤酒，3000多蚊， 即系一日一罐啤酒。 佢系嗰啲 咩啊？ 好贵，好贵，好贵，系啊！咁其实你嗰啲手工啤可能都成70-80一支噶嘛。佢咧就系一罐罐嘅，咁但系佢每一罐上面咧都印得好靓嘅。咁当然我冇买到啦，我都攞唔起。我喺度谂边个攞到去俾钱？ 你开声，我哋帮你攞咯。 所以我就觉得 同你一齐拆嘅点话？ 应该你买啊，3000多蚊。 哦，你买我帮你搬， 系咯， 但系翻嚟我哋饮， 我哋饮啊，系咪？ 所以我就覺得應該是早啲慶祝嘅，即係而家嗰啲超級市場都賣到成個城市 啊！商場你遲啲落去睇啊，隔多一個禮拜啊，就已經係有聖誕樹、有紙彩、有聖燈 啦。我見到有好多嘅， 好似唔買嘢你唔啱咁有到。 所以嗱，呢個調查雖然就話12月頭啦，咁啊點解話今日11月11日已經攞出嚟講咧？聖誕節就係因為已經見到好多嘅商場啊、商機嘅地方咧。 都已經開始佈置了呢個聖誕節啦。咁、原來都係同啲心理有關嘅。我哋如果越早咧，嗱商場唔計啦，我哋連埋自己屋企咧。都開始準備定過呢個聖誕嘅時候咧，嗱過聖誕你唔係話誒求其可能到嗰日啦，你就先至一齊同啲朋友慶祝噶嘛，你可以之前做好多準備，係之前嗰一紮嘅功夫咧，係令到你開心，即係唔係等到聖誕節嗰日先開心嘅，係成個月嘅過程入邊咧，你可以譬如搜羅一啲上年冇做過嘅事情，啊上年我冇做過薑餅嘅，今年我可能試下做一個學一個 workshop 做一個薑餅人啊，即係你可以藉住一個節日，而嗰個節日係由細到大都陪住你嘅。咁你就可以參與多啲呢一個嘅節日。咁佢哋啲調查咧仲話到，如果你可以參與多啲嘅話，其實你可以將呢一個嘅快樂同埋將呢個中意聖誕節嘅感覺咧，同其他人 share。特別係而家社交網絡咁厲害嘅時候咧，可能我去一個 workshop 嘅時候，我已經影相嘅咯，插一聲，跟住啲人睇到啊，佢開始準備定呢個聖誕節咯，然後大家就容易勾起自己童年嘅回憶。会度谂啦，啊，其实我都过咗几十年圣诞节，原来我由细到大我冇乜点尽力过呢个圣诞节，而可以令到感染到其他人咧，都尝试出一分力去到爱下呢个圣诞节咧，咁个个咧都会令到呢个圣诞节就心入边更加快乐。 咁呢个理论可唔可以 apply 喺其他节日嘅？即系好中意过中秋节。 可以呢个理论咧，其实佢就最主要就系同大家讲，如果你系由细到大都有过呢一类型嘅叫感恩嘅节日嘅话咧，其实系 OK 噶，即系譬如。我哋中國人有農曆年啊嘛，咁農曆年我哋又一定會過啊，係咪？如果你係譬如早啲嘅嗱，聖誕節完咗之後，你已經開始着手準備定，例如今年我準備定一件靚嘅衫嘅，我上網揾又好，或者我特登揾一個好嘅師傅同佢講啊，你不如訂做啊，咁啊即係度身嘅，咁啊令到你覺得，我今年我好期待，好期待呢個農曆新年咁樣。咁所以咧，其實過節日嘅時候咧，唔係就咁，我哋去到嗰個節日就算數。其实系整个过程咧，系点样令到我哋更加开心？ 我 feel 到中光冇 feel 喎。 点解啊？ 佢似系唔庆祝节日咁样。 我以我嘅成长过程咧，我细个嘅时候就屋企唔庆祝节日噶嘛。到我开始做嘢嘅时候，我庆祝节日嘅方法就 狂庆祝。 唔系就系工作啊， 工作。 即系通常圣诞节要翻工啊，即系我以前做好多综合性节目咁样。 坑单就出咗去。唔知边度坑单啊？ 系啊，都系做紧嘢噶嘛，所以对呢啲冇乜感觉。 咁会唔会今年试下？ 嗯， 佢今年都有嘢做噶，佢今年 唔系今年圣诞，我哋都要翻嚟啊， 系咯， 佢都有啲要翻嚟， 闲日嚟噶嘛。 咁但系除咗工作之外，我哋譬如喺屋企多啲布置，嗱圣诞树你会唔会摆出嚟？ 唔会， 点解？唔会 买添啊？ 其实有啲座台式嘅圣诞树，我整一棵俾你啦， 喂，多谢你先啦， 等你 唔好用厕纸筒整嗰啲， 过一个开心嘅圣诞节啦。 2000多名难民冒住严寒滞留白俄罗斯接壤波兰的边境，希望进入欧盟地区，情况令人关注。波兰指责白俄挑起今次的难民危机，实行国家恐怖主义。欧盟各国外长将会在下星期开会，预料会将新一批人和公司加入制裁名单。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791， 日元 113.95， 瑞士法郎 0.918， 加元 1.249， 人民币 6.39， 英镑对美元 1.341， 欧元对美元 1.148， 澳元对美元 0.733， 新西兰元对美元 0.706。日经平均指数报29,076点，跌30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47.83美元，卖出1,848.63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方面，今朝早市区气温降至18度左右，但新界北部气温普遍降至15度或者以下。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天晴同非常干燥，朝早稍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4度，吹和缓的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同非常干燥，日夜温差较大，下星期初日间较为和暖。现在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47%，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两宗交通意外啦，喺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罗素街对出，由于有交通意外啦，咁影响到而家比较挤塞噶，车龙排到去黄竹坑道，近住国亮红医院对出啊。咁重复多次，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时代广场对出咧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咧都几长噶，排到去黄竹坑道，近住国亮红医院。咁而家香港仔隧道啦，北行咧就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 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狮子山隧道入口快线有交通意外，咁龙尾就喺北假山花园。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狮子山隧道入口啦，快线有交通意外，咁龙尾就喺北假山花园。较早前山顶道啦，由于有山泥倾泻关系，咁而家山顶道介乎百家道至到马纪仙峡道一段，仍然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咁重型车辆咧就唔能够行头先我讲嘅路段啦。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咁坚拿道天桥过海头先讲咗受意外影响咯，咁所以车龙咧排到去黄竹坑道近住国亮雄医院对出。咁香港仔隧道北行快慢线都系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少少龙尾喺康庄道桥面，七行道北过海车龙喺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就在东九龙政府合署对出，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九龙新清水湾道落平石排到去彩云村，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着律伦街一段挤塞，龙尾就在创资中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就在果栏。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在元朗公路近住泥围对出。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龙尾就在御龙山。较早前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广福村的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但是现在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有两段车龙，一段就是近住圆洲仔，龙尾就在半春园，另外一段吐露港公路出九龙近住丁角路就比较挤塞，车龙就近住下坑村。最后食安仔提提你，以为粟米片是比较健康的零食，它随时是最高糖的。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由三位举足轻重超劲的音乐人 DJ 组成的 Swedish House Mafia， 再加上今时今日点石成金的 The Weeknd， 这首歌绝对有流行潜质，本周新登场占第九位 Moth to a Flame。 Like a moth to a flame I'll pull you in, I'll pull you back to what you need initiallyIt's just one call away, and you'll leave him, your loyal to me, but this time I'll let you be, cause he seems like he's good for you, and he makes you feel like you should, and all your friends say he's the one, his love for you 爱情在道路上面有一见钟情，我想音乐上都有一听钟情。这个礼拜先有榜占第九位 Swedish House Mafia and The Weeknd Move to a Flame。 Hong Kong Top 10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学界创造， 创造天团新成员宏谦继续带我哋去到浸会大学音乐系， 都其实为紧香港乐坛咧培养紧一班人才，希望佢哋可以迟啲喺香港乐坛发光发亮。 学界创造， 星期六晚九点第二台， 主持 Miss I 钟杰良。 另外焦点创造会访问屯门天主教中学嘅郑竹贤，佢凭住失眠呢篇文章夺得写作比赛冠军。 财经第一线。 Dicky 电话嘅时候咧，咁啊同大家睇睇天气吓。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咧系大致天晴同埋非常干燥嘅，朝头早稍凉啊，日间最高气温咧大概去到24度，而家嘅室外气温系20度，相对湿度42%啊，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系现正生效嘅。 系啊，即刻请我哋股评人朋友出场，有金利丰金融集团研究部执行董事阿黄德基先生同我哋分析大市。Dicky 早晨， 早晨 Dicky。 早晨 ，Kenny 钟哦，星期四都要愉快嘅， 系啊，要愉快啊吓，咁啊，即系大家都开心。点解啊？睇到港股咧先跌后升，升翻183点，咁啊，科网股同埋内房股咧受到追捧。咁啊，一阵先等你同阿钟哥详细啲讲下份腾讯业绩。不过环球嘅股市状况依家有冇发生咗变化咧？一个礼拜冇同你倾偈，不如等你帮我哋分析一下啦，唔该。 好啊，咁嗱，即系跟进下呢一个环球金融市场嘅表现先啦，即系都系嗰句啦。过去呢段时间，要形容香港股票市场咧，我成日都会用啲歌词嘅。其实咧，我真系好想咧，好想啊吓，再攞翻嗰只来回地狱又折返人间啊！但系咧，暂时都未可以用到住咯，都仲系嗰啲再老土啲，知否世事常变变，还原自永恒咁样啦。嗱，讲到外围美股开始有啲即系话回吐啦。不過咁講啊，人哋嗰啲回吐呢，即係好似2-3% 呢已經好似唔知點樣醒咗你咁樣啦。咁但係當喺呢個過程裏面呢，唔多唔少亦都會影響即係區內下，無論亞太地區以至到即係話香港嘅股票市場嘅氣氛嘅。咁所以呢，你話喺呢段時間會唔會又係出現嗰種即係外圍升，我哋唔跟，跟住外圍回吐我哋又要跟呢，即係都係即係好無奈嘅現實啊！呢度都係嚇，咁但不過咁，即係大家都知道，即係兩個股票市場嗰個嘅氣氛啊、主軸啊，受到影響嘅因素又不盡相同㗎。即係講緊北美之前好亢奮嘅，哇元宇宙咁，到到而家其實我哋都係完㗎。即係玩完同炒完個完啫嘛，係啦。咁而家咧就喺度，即係點樣咧？我都唔知係等待啲乜啦。因為咧業績咧，其實即係好老實啦。由好早之前嘅由匯豐開始講起，到現在嘅騰訊，即係不能夠話真係好標青，但係唔係話真係有啲咁教慣咯。咁但係問題係好好嘅，就真係咧就獲利回吐反高潮就見光死。唔好嘅咧，咁啊梗係災難式咁即係暴跌啦，即係完全係。跌腰咁樣跌落嚟啦，咁但係咧一樣嘢都真係過去有警告過，但係而家都仍然見到，就係啲內房嘅即係風險啦，即係哇真係唔係一間啊嘛，唔係恒大啊嘛，哇又佳兆業啦，又花樣年啦，跟住咧唔復牌嗰啲遊自海又唔復牌就停咗喺度啊嘛，哇一復牌咧就真係咧。跌半啊，三分一啊，咁样暴跌落嚟，都反映到其实而家呢刻唔系话净系人心虚怯咁简单，系真系对于个别可能会有一个所谓嘅坏账啊，甚至乎有一啲个别技术性违约风险嘅内房咧，大家都系予以一个非常之即系负面嘅睇法咯。咁所以真系都冇乜计仔啊，都会系即系腾轮瓜瓜楞腾，咁啊影响翻个港股，又影响翻相关啲金融股啊、内银咁样。咁所以而家我哋个指数咧。即係真係好無奈，都係喺個即係25,000嘅愛與痛的邊緣喺度，即係應該怎麼挑選咁喺度掙扎緊。但係咧就真係外圍嘅股市咧係屢創 N 咁多次歷史新高，先至叫做有少少咧多啲咁多，都唔係話好夠漲揚，只不過真係少少回吐咁解咯嚇。 嗯，我想問問 Dicky 咧，嗱騰訊咧跌啦，騰訊即係唔係個股價喎？佢而家講一個盈利咧有少少輕微跌咗2%。咁咧就話十年最差啦。咁但係咧，係咪已經反映咗喺佢而家嘅股價上面咧？ 嗱，其實呢個問題咧就問得好啦，鍾哥。因為嗱，講真咧，股票市場永遠都係咧，好似 施啲小朋友同咧啲家長嘅關係咁樣嘅。其實咧，真真正正被罰，甚至乎可能咧，即係有機會咧，沒收咗啲即係智能手機啊、平板電腦嘅時間咧，係唔係等到派卷㗎？係通常咧，考完嗰下咧，就大家都有種感應啊。点啊？考成点啊？都麻麻地啦。咁其实咧，嗰刻开始咧，可能个家长咧已经咧面窿窿，个手机游戏嗰个啲，即系无论平板同智能手机收走咗噶啦，已经。所以咧，呢个比喻好简单啫，即系话其实大家都预咗啦。如果唔系，点会700嘅腾讯嘅股价一路由700啊、600啊、500咁一路试落嚟，试到即系400，先至冇跌穿到。上翻嚟而家480几蚊，不過咁，尋日業績前咧反而就彈咗啲。睇翻外圍 ADR 咧，又冇乜太大問，即係大波動性嘅。咁反映得到咧，其實一個客觀嘅事實就係話，如果你話真係純粹講佢第三季或者首三季嘅呢一個業績咧，係真係慢咗落嚟，呢個係真係好明顯。但如果你話用一個積極樂觀嘅態度去睇，譬如話一啲小程序嘅呢一啲數量咧。反而都仍然係有個按年有個幾好嘅增幅，咁所以咧嚴格上嚟講係㗎啦，即係騰訊已經進入咗我過去成日都警告嗰個所謂盈利嘅高原期，即係你增長得好高啦，而家個山頂，咁但係而家個山頂度開始打橫行啦，就唔係話一路再向山峰度挑戰嘅時間咧，當然有啲影響啦。不過咧，當見呢個業績睇完之後咧，就開始有啲消息傳出嚟，或者佢哋即係監管機構。以至到啦，話佢哋管理層咧都有個少少共識啦。因為簡單啲講啦，佢如果唔係收曬料、收曬風，佢唔會夠膽咁講嘅。即係話佢哋自己嘅管理層咧，即係佢哋總裁咧，都有講到就話啊，其實而家咧監管啊、各樣啊、嗰啲私隱啊，即係內地稱之為隱私啊，全部都正面嘅。不過而家針對咧，即係未成年人嗰啲嘅一啲遊戲嘅監管咧。相信啊，呢個好關鍵啊，就唔會擴展到成年人，即係唔會話大人都行打機，咁就行小朋友啫。咁即係個增長放慢，但係又唔會話完全冇咗個行業。咁啊，即係要好簡單嘅比喻啊，好過課後補習咁解啦。咁所以個股價過去嘅跌咧，某程度上都叫做反映咗嘅。 另外咧 ，Dicky， 我想睇睇只領展啊，我自己系望咗一段時間噶啦，咁啊見到佢咧，而家好似又有翻少少嘅勢頭咁樣，點解咧？報紙有講啦，這個領展咧公布咗呢個九月底止嘅中期業績，中期咧就可以分派總額按年咧就增加14.2% 啦，咁啊見翻咧佢嗰啲續租租金亦都回復翻增長，咁仲話佢咧會斥資50几亿咧去到收購香港嘅兩個物業咁樣，咁嚟緊。阿 Dicky， 你觉得呢一只嘅股票会唔会即系慢慢都继续有好嘅势头咧？ 系啦，呢啲房地产信托基金啦。 嗱，我觉得咁啦，即系如果你话以佢目前而家呢一刻嗰、那个即系无论系嗰个续租嘅租金嘅水平啦，整体嘅出租率啦，以至到佢个派息啦、派息嘅稳定性啦，过去嘅收购，譬如头先都讲啦 ，Kitty 都讲喺香港都有买嘢啦，系咪？喺香港又买，喺台湾又买，咁我会觉得再加埋之前有个即系停完牌之后宣布一个都比较大嘅收购，即系喺澳洲啦，咁总的来说咧，我觉得喺未来佢嗰个可供分派嘅，简单啲讲，即系佢个派息咧都有个稳定上扬嘅空间嘅，同埋咧。其实之前停牌咧，我反而喺度惊啊，佢买咩咧？啊，会唔会即系啲烫手珊瑚咧，净系去到放眼世界去远啲嘅地方去买嘢咧？咁最后佢就拣咗放眼世界去远啲嘅地方买嘢，咁反而就好啲。因为如果你话即系买啲烫手珊瑚，又唔知边个卖俾佢嗰啲咧，就真系唔知系好定唔好啦。即系可能个回本期又长。点所以如果你话总的来说咧，即系呢一只即系 REIT 啊房地产信托基金咧，咁我都会觉得即系。由低位雖然都反彈咗都唔少，咁但如果你話作為一個長線投資者，即係呢只都會係個一個投資組合裏面算係股價穩定性唔差，而係進可攻退可守之餘，派息亦都好穩定嘅一隻股份咯。 有冇產股民可以部署下咧？今個早上咧非常多謝金利豐金融集團研究部執行董事啊黃德基先生咧幫我哋分析大市啦。Dicky 頭先有提及嘅股份，仲有冇持有啊？ 係冇餘冇持有嘅。 聽日再傾， 多謝 Dicky， 拜拜。 阿欧呢几日朝早好冻、啊、 ，Kitty 睇下你喺边区嘅啫。 小白晏昼仍然有啲热 ，Barbie 体质唔同，感觉都唔同噶。 无论朝早还是晏昼， 身处何方， 体质系点， 多啲留意天气变化。 系 逢星期一至五， 每朝6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无论乜嘢天气都会陪住你。 同 乜嘢事？ 有乜嘢优惠？ 好，讲呢个优惠咧，请埋小白出嚟先。咁呢个咧，我相信咧，女士们会比较多感受啊、 嗯。 因为咧，去旅行嘅时候咧，大家都会好中意就去一啲药妆店嗰度咧，有几层高啊咁样噶嘛。 系啊，好无聊啊。 好无聊。 喂，我都想讲，我都有去买下嘢喎。 吓，系啊。 洗面膏啊！ 其实我都想讲，我都有去买，不过我系帮人买。其实我认同你嘅中哥，我都觉得好无聊啊， 系咩？ 但系嗰啲嘢你都会用， 好多嘢我唔用噶喎。有 洗面膏你会用啊？ 我唔用啊。 撩牙嗰啲嘢咧，我觉得去日本买撩牙嗰啲嘢几好。啲牙刷咧又可以刷得仔细啲。 又 仲要买咩咧？ 香港都有软毛买噶， 我知漱口水啊，即系总之啲日常护理、个人卫生嘅嘢咯。如果我入去咧，就唔系买啲化妆嘢啊，唔系买啲 make up 嘢嘅，反而系买啲 skin care 啊，即系护肤又好，或者头先嗰啲你撩牙嗰啲，个个都撩噶啦，系咪先？ 其实一站式噶嘛，即系你又有嗰啲咩维他命啊，咁即系好多嘢你可以买。 supplement 系啦，我自己就觉得应该有，即系无论男女老少入到去咧，应该都会拣到啲嘢嘅。咁、但系点解啲人咁中意去旅行嗰阵时候先去行咧？咁样就因为佢嗰啲一站式咧好大间啊嘛。喺香港咧就比较少啦。香港就可能即系细细间嘅铺头咁啊，你都即系已经记得晒啲位喺边度啦。 正所谓失眼何须大咧？你有即系你买到要用嘅嘢咪得咯，多系冇意思噶嘛。 系多啲品牌 揀，即系撩牙嚟讲。一两款就得啦，冇话要十四款爱嚟撩牙嘅咁样。 呢个直头我觉得系一个哲学问题嚟嘅，即系譬如你去一间餐厅，即系你睇下个 menu 咁少嘢拣，系、虽然最后你都系拣一碟饭、但系总系觉得咧好似即系多啲选择咧，个人会开心啲咁样嘅。咁而家喺香港咧有一间连锁嘅药妆店啦，叫佢做都系卖一啲生活用品嘅公司啦，佢就开咗一间旗舰店咧喺铜锣湾嗰度，咁楼高三层，面积咧超过8000尺嘅，咁仲要咧佢有一啲体验区，我觉得都几叫做创新啦。 即刻做 facial 啊？ 唔系，佢系有咧首间驻店嘅一间医疗中医诊所，即系可能你去到睇医生，佢会有啦。咁亦都有咧住店嘅药房啦，即系配药啦，亦都 呢啲全部攞正牌噶啦， 系攞正牌噶啦， 三层系咪？ 仲有系咁当然啦，佢仲有箍牙嘅服务喎。 哇！ 系啦， 再上一层有冇手术室啊？ 咁啊未有， 即系一次过做咗咩事？ 其实会唔会有产房噶嗰度？ 咁唔会，轻轻啲啫。嗱，咁佢咧 整容又得唔得啊？ 车祸啊，送去边啊？去药妆店咯，唔系讲笑啫，大家平平安安驾驶。 嗱，不过咁样，佢呢一间嘅旗舰店咧，头先讲到有呢个中医诊所咧，其实都几齐全嘅，有呢个全科嘅服务，包括咩咧？内科啦、骨科啦，即系可能你真系整亲，你真系会去药妆店 考察咁样。 有针灸啦、天灸啦呢啲嘅，系啦。咁如果你系佢哋嘅会员咧，更加即系去到。今年嘅年底咧，仲会有呢个限定嘅半价优惠，最平咧50蚊就可以睇一次中医啦。 哇，讲到咁霹雳， 即系连铁打中医嗰一块佢都捞埋。 系咯， 系啊，针灸啊。 但系我成日觉得医生 有冇针到我聪明啲咁样？ 我成日觉得医生咧，医疗呢啲咧，尽量唔好减价，一减价你又惊噶。 点解咧？ 咁睇医生贵啊，应份咧，专业嘅资格嚟噶嘛。 我最怕系咩咧？睇到个医生因为太平啊，个医生太多客嘅睇到好攰 啊。系啊， 即系呢个我觉得最。 因为你又好似啲公公婆婆咁样咧，有阵时有啲中医义诊咧，咁嗰啲我 OK 喎，系济世为怀啊嘛，嗰啲系咪先？但系你突然间我睇下个中医，阿蒙生啊，今日咧阿陈医师咧。半價收你，我好驚啊！好驚，做咩發生咩事啊？ 但係調翻轉，我要咁睇，因為而家好多都市人咧睇醫生都未必，因為真係自己覺得好有病，好唔舒服噶嘛。好多人都係調理身體、養生。咁我諗佢就係將呢個養生嘅概念咧擺咗落去咯。咁同埋我覺得都即係似係一啲，譬如吸引咗你睇下啦，咁我幫你 check 下啊，你啊好乾啊個人啊，平時要點點點啊咁樣。咁跟住咧，你就之後可能會調理咗之后，可能长期去都未定咯。呢啲 你阿钟哥有段时间你都睇开中医啊， 有嘅有嘅， 药粉啦。 嗱，呢个真系唔系话乜嘢啊？我大约10年前啦，咁啊经常睇中医，唔系有病， 真係最初睇真係有病啦，有啲唔舒服咁樣，跟住之後好翻之後，跟住佢同我講話，嗱鐘仔，你嚟多幾次啦，跟住你可以幾年唔使嚟嘅。 就 係，咁我真係成十年都冇再去過，係啊，即係真係執翻正曬，即係叫執翻好副計之後咧，咁就呢十年嚟都即係托賴都穩穩陣陣咁樣， 幾好啊！ 幾好， 你唔介紹嘅。 咩啊？ 你唔介紹 咩啊？開心 share 啊，都係 好嘢咁樣。我未講完啦。另外我唔去嘅原因咧。因为好贵， 唔系咁，但系佢宁愿真帮到你， 十年唔使去，条数都翻嚟啦。 之前睇咗十年嘅钱啊， 即系我 咁啊得咁咯。 有段时间我都见佢冲下啲药粉嚟饮下， 系啊，你讲真， 依家又少见佢咁样啦。我以为即系嗱。越嚟越後生，越嚟越精壯。 而家十爺菜都搞掂啊，係咪？唔使補品啊。 因為十爺菜，所以唔使咁多咁多味精喺個身度啊。 可能真係咁啊。 唔係，不過揾到一個夾嘅醫生，其實都係好事嚟 嘅。 唔係話你介紹就啱你 嘅。不過你呢個三層嘅藥妝店，哇！如果又搞埋嗰啲睇埋醫生啊，成咁咪留喺嗰度半日都有啲六個鐘頭啊。 最後可以講講，其實佢有個概念都幾好嘅，除咗養生之外咧，都有一個環保概念嘅，即係佢都有一個叫。做環保補充站啊，咁有自家品牌咧，有六款嘅暢銷產品咧，就俾你補充裝，即係譬如嗰啲沖涼液啊、洗頭水啊，咁你咪帶個樽去。 我以為可以醫埋我荷包出血點算添？我去嗰度實出血都係咁樣，即刻醫我啦， 幫你針針佢啦， 真係啊！ 當年， 今日， 當年， 今日， 11月11日係一年嘅第315日。距离一年结束仲有50日。1843年11月11日，丹麦作家汉斯·克里斯丁·安徒生首次发表其童话作品《丑小鸭》。安徒生童话作品包括《冰雪女王》《拇指姑娘》《卖火柴的小女孩》《国王的新衣》等，被高度赞扬，给予全欧洲的一代孩子带来欢乐。内容在刻画人生悲酸之余，亦带有欢笑和爱心的剧情，极具现实性及故事性。作品被翻译为超过150种语言，激发大量电影、舞台剧、芭蕾舞剧及动画的创作。安徒生被后人称为童话之王，丑小鸭亦可以说是安徒生生平的反映。11月11日出生的朋友，外表经常呈现一种生气勃勃、非常欢乐的感觉，但是实质性格非常刚烈、矛盾不安，亦属于恋家爱家的人，将家庭放在第一位。男性容易拥有大男人性格，女性亦容易变得专制。如果你是这一日出生，你性格的特质可不可以帮你创作不同类型的故事？今日回望当年事，对你有些什么启示？我们阅读故事表面意思的同时，有没有尝试了解它背后想表达的意义？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美国政治新闻网站 Political 引述美国官员报道，总统拜登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视像峰会暂定今个月15日晚举行。报道说今次峰会是重设双边关系的最大机遇，预料在台湾、新疆和香港问题上不会取得重大突破，但会议很可能会就一系列的问题提出倡议，包括放宽签证限制、建立双边核武器对话和缓和贸易摩擦的框架，表明中美将关系从对抗转变为合作的决心。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正在英国苏格兰格拉斯哥举行，中美公布强化气候行动联合宣言。

一套咩劇？ 電視劇。咁啊，呢套電視劇咧，如果一定要我講咧，我就一定係講佢噶啦。如果講電視劇，因為係我人生以嚟咧睇過最多次嘅一套劇，即係當時佢播嗰陣時候我有睇啦，之後佢重播過好似兩次咧，我都有睇嘅。夜晚即係深夜時， 估到啦， 係啦， 估到啦。 點解啊？ 刑事偵緝檔案咯。 哦， 係咪先？ 呢個 係咪？ 我要對唔住，我要講對唔住， 係 刑事偵緝檔案排第二， 我排第二， 呢個排第一，係啦。 醒 噶嘛个人， 第二回啊， 唔好流流讲啲咁嘅嘢。 Come on，Come on，baby。 个原因系咩？原因我真系好中意呢套剧个女主角。嗱，之后咧我仲买咗 DVD 翻屋企睇，系啊，跟住就一得闲我就煲啦。 爱到咁样， 真系中意先会， 真系中意啊！ 你早啲讲啊，我送一套刑侦嘅俾你。 可以，随时嚟。 喂，旧时好兴签名噶，即系啲男女主角嗰啲签名， 签埋咯而家。 因为以前有实体嘅。一啲碟喎，而家冇咗。 所以如果下次有機會咧，我就會講刑事偵緝檔案。今日呢個機會咧，我就講下呢一套《大鬧廣昌爐》，係啦，呢個就係我即係最中意睇嘅電視劇嘅第一位嚟嘅。咁呢個你舉手有冇人睇過先？ 梗有啦， 全部都睇過啦，小華都睇過啦， 我點會未睇過？ 唔係 我睇過嘅嘢，你就未睇過啫。 係啦，我就係因為覺得大家品味唔同啊嘛，係口味唔同啊嘛。但係呢一套咧，點解我咁中意咧？首先我就即係大朗咁講啦，我就覺得同之後睇到嘅電視劇唔同咧，佢因為好豐富，我都係要用翻個詞語嚟形容，好豐富。 豐富好咯，多元素啊， 多元素。點解咧？首先佢有愛情嘅線啦，有温情嘅線啦，有懸疑嘅線啦，有少少驚慄嘅線啦，係啦。咁好多元素擺咗入去嘅。咁我講下嗰個故事大綱係點樣先。其實我好記得，我都唔使揸住個電話嚟睇啊，李書記。第一集開始，因為我真係睇過好多次。第一集開始咧，就係影住阿小芙蓉，即系周海媚饰演嘅小芙蓉啦，就同另外一位咧就系林家栋做男主角嘅。咁嗰阵时咧，其实佢系喺套剧咧分演两个角色嘅。第一咧就系三哥，即系同阿小芙蓉嘅年代一齐咧，佢哋系情侣嚟嘅，系夫妻嚟嘅。咁第一集就系讲咧佢哋咧食完一啲嘢之后咧中咗毒，咁跟住咧就死亡啦咁样。咁跟住咧，但系佢死得嚟咧系分开死嘅。点解咧？因为咧佢死咗之后咧，阿小芙蓉嘅灵魂咧就摄咗喺一把油纸遮嗰度，咁啊同阿三哥咧就分开咗啊，即系佢个爱人分开咗。咁呢把油纸遮，佢个灵魂咧就一路就摄咗喺把遮里面， 但冇交代点解摄咗落去。 佢好似系俾雷打咗一下， 意外 系啦，即系佢哋两个死咗，即系个画面咧就系两个死啦。咁跟住嗰阵时咧就有架嗰啲木头车咧就车佢哋两个嗰条尸体，系啦。咁跟住咧就有一下嘅雷啦，打一打，咁跟住佢魂魄就走咗，系啦。咁摄咗喺把遮嗰度，咁嗰把遮咧就辗转转转就一路等到后来咧就俾阿林家栋再饰演嘅另外一个角色，又系叫阿广嘅咁样，咁咧就攞咗翻屋企，咁啊就带咗佢翻屋企啦，就带咗只鬼翻屋企。咁自此之后咧，阿小芙蓉其实咧就系好想咧揾翻阿三哥，因为死嗰阵时大家分开咗嘛。咁当然亦都好想咧去知道点解佢哋会死咧，即系个凶手系边个咧？ 因为中毒吓。 系啦，咁啊最好笑嘅咧就系嗰一家人咧，即系阿林家栋嗰个家人咧， 阿广嗰家啦， 阿广嗰家人咧。系即系好多唔同嘅角色喺度，即系嗰啲好似十二家房客咁样咧，即系阿姑姐啊、契妈啊、契爷啊咁。 即系三尖八角，样样齐。 系啦，全部咧就住埋喺同一间屋嘅。咁咧其中有一个咧就系做呢个电台主持嘅，系啦。咁咧咁阿小芙蓉咧就上咗佢身咧，就每一次咧跟佢翻去呢个录音室嗰度咧就讲鬼故。嗱，本身呢一位主持人咧，佢又不是几受欢迎，都系报下猪牛羊价格咁样嘅啫。咁啊透过阿小芙蓉咧讲翻佢之前。即系死之前嘅一啲古仔啦，同阿三哥嘅故事啦，咁样咁啊啲人仲以为佢识得扮女声啊，咁样咁红咗咁啊，咁好中意呢只嘅女鬼啦，就住喺佢屋企，慢慢咧就呢家人咧对佢产生咗感情，即系一开头梗系惊啦，带咗只鬼翻屋企，但慢慢咧发现啊呢个女鬼咧又好善良啦，咁啊帮下佢哋啦，咁当然有时啲法术又唔系好灵咧，即系马标又唔中啊咁样嗰啲啦，咁啊有好多好笑嘅嘢喺里边嘅，咁但系慢慢咧。就令到咧，佢会觉得呢个林家栋同佢三哥有好多好似嘅地方，除咗个样子之外咧，好多嘅性格都好似。 咁喺呢一个时候嘅阿广咧，其实佢有另外一个嘅 女朋友 就系阿陈嘉英，即系阿郭少云饰演嘅。咁、开始有少少妒忌啦，啊，点解佢同个女鬼咁 friend 嘅咧，仲要咁靓、啊，即系好得意啊！佢有啲画面咧系烧一啲小凤仙俾佢着咧，咁你见到哇，周海媚真系好靓啊！嗰阵时真不得了，咁、之后有一幕咧，我最深刻嘅就系阿罗兰姐。罗兰姐通常都系饰演 龙婆嘅 角色，系啦。 哈老卫 系啦，佢最经典嘅对白就系、人哋系宿世恩怨，你让路啦。 即系 佢啦，哇！佢就系同阿陈嘉英讲， 皮啊， 就系同阿陈嘉英讲噶。 咁郭少云有冇真系让路？应该唔会啦。 佢梗系唔会啦。佢又觉得点解？即系佢 咁有冇搵人收咗呢个小芙蓉啊？ 其实佢想嘅，佢中间有想。即系整走佢，请走佢嘅，咁到最后咧，其实个结局就讲唔讲噶，定系 讲大家都几廿年， 系咯，几廿年啦，系啦， 当妈宝典嚟 嘅，唔系，咁你有人未睇？ 佢当永恒族咁讲，大年 啦，下个礼拜 讲啊，真 系下个礼拜当永恒族就唔好剧透啫，呢套九七年啦， 永恒族。 我话 Zoom 有人未睇，听到咁讲，好想睇嘛，咁结局咧？ 唔系嗱，首先讲句公道说话，你系真系讲得好好嘅，我都想重温翻一次。 感情 真 系 噶，真系讲得好好嘅， 即系唔好讲咁多，自己睇啊。 系啦，但系剧透呢样嘢系可以嘅。 系咁到到结局咧，佢其实喺嗰个时空咧，佢真系后屘系同陈嘉英系终老嘅，系啦，即系一路去到最后嘅。咁而个镜头咧，亦都影住佢哋去公园咁样啦。咁啊，陈嘉英，老爷买雪糕，我去买雪糕你食啦，咁样。咁佢咧就喺嗰一刻，阿广咧就见翻小芙蓉。原来咧，佢喺嗰一刻佢就离开咗呢个人间啊，咁样。咁其实小芙蓉就一路都冇去投胎，就等阿大只广就死，系啦，即系去到中老嘅时候咧，佢哋 呢个写得几好啊， 好凄美啊， 好凄美，系啦。 你嗰阵时应该入咗剧组啦， 入咗。 喺度见你唔系冇一点睇，我听 好忙去拍紧，我就系隔篱厂拍紧嘅啫嘛。 你系 系嘛？ 系隔篱厂， 你都听到咁入神咧，你都觉得几好睇啊？ 系啊， 如果个角色你演啊，咁样发挥咁简单啦。九七年可以讲翻 咁讲，佢哋做得好嘅，即系嗰阵时嗰个选择，即系特别系我中意嘅周海媚做小芙蓉，嗰时真系靓绝。 系靓住，唔系同埋其实里面咧好多角色我都觉得系好有 character 嘅，譬如即系其实大闹广昌隆佢系讲一间即系粮油铺咁样噶嘛，咁嗰个三哥只不过系个三兄弟嘅其中一个，即系细佬啫嘛，咁仲有大哥同埋二哥，咁其实佢哋嗰啲关系啊又系好有纠缠性啊，到底系边个系凶手啊咁样，咁里边仲有我记得有阿丹凤呢一个角色就阿曹仲饰演嘅，系啦，又系有啲少少诶心术不正嘅女人啊，咁样，即系所以点解我咁中意呢套剧咧？就系佢每一个角色咧都起到佢嘅作用喺度。 系小威有冇睇啊？呢个大流 讲有，但系其实我唔 系 好记得呢套。 但系头先 Kitty 咁样讲，好似 recap 翻所有画面出嚟， 即系有佢哋嘅造型啊，或者各样嘢咧，都喺翻个脑入边，即系 call 翻出嚟。 系啊， 呢个真系几好。 系同埋咧，我觉得嗰个爱情线写得好好啊！即系虽然头先你话叫罗兰姐讲话，佢哋系宿世姻缘咁样啦，其实咧喺郭少云嗰个角色嘅角度。佢都打破咗個宿世姻緣啦，咁但 係 死咗嘅時候咧，林家棟飾演個角色咧，又有阿小芙蓉去守候住佢，係啊，跟住去到可能下一世轉世嘅時候，佢哋先成為一對鴛鴦， 呢個就係最後嘅結局啦，係啦，跟住佢哋再投胎。 你係咪好中意咁樣係嘛？ 好中意咁樣啊，係啊，即係我覺得如果你夾硬喺第二代，即係你 橫刀絕愛，係 啦，咁又唔好啊，係咪先？ 同埋嗰時嘅主題曲又吸吸含咧，即係主題曲係真係好好聽。 係啊，嗰首主題曲就阿妹姐唱嘅《抱紧眼前人》啦，但中间亦都有等着你回来， 系 啦、 啊， 嗰、 那个 流星嘅一、 啊、 一响嘅 时 候。 啊、 不过今日咧都拣咗阿妹姐咧，就《抱紧眼前人》啊。 有无同爱别人。若只得今晚可偷偷走近，谁又理得天所近？爱你就算将跌入永远黑暗，但这一刻抱紧多么确实，无用再觅寻，浮沉人在世，快乐循环又伤心。但愿爱得最动人，一笑的爱，一生的人，尽管最后如同过路人，舍不得不爱，巴不得一世 继续聚焦讲下红酒。关于红酒的副牌，相当于正牌而言，是指酒庄酿制出来的第二款葡萄酒的意思，英文会叫做 second wine 或者 second label。 导致葡萄酒的副牌出现，是因为有年份、葡萄树的树龄和酿造葡萄的质量都有所影响的。不过实际上酒庄的正牌和副牌都是精心酿造和严格制造的，一点都不马虎，同埋通常是名牌酒庄才会出 second Y 的。所以究竟是不是一分钱一分货，定还是以有效的成本换取名牌的效益，那就真是见仁见智了。正所谓听多样嘢，旁下身，我是阿欧。 好，时间嚟到早上嘅8:54。 系啊，真系可以讲下呢一个吓，咁打开报纸都见到啊，有啲年轻人咧就堕入咗呢个咧健身会籍嘅陷阱，咁啊有啲女职员咧就喺街头嗰度咧就搭讪，疲劳式咁样咧。游睡了3小时、啊、 3小时。 首先先讲一样嘢，边个同你讲嘢讲3小时，你会系咁听咧？你唔走咧？ 嗱、啊，呢、這个就系一个最系咪先最鬼嘅地方。 我咧谂到有几个人可能同我倾偈倾3小时，我都唔走。 嗯， 包括是林明晶即是那一类那系列的一些人物啦。 你要讲到咁样啊，即系个例子系要咁样。 林明晶同你倾偈，倾倾倾倾倾倾， 我都得哦、啊， 你都得， 我都得、 啊。 我好少覺得好得噶，我都覺得 但係林明晶都 OK 係嘛？ 好得啊， 係啊，幾好幾好。嗱，呢啲比喻嚟嘅、嗯，但係講真，點解要咁樣講呢？因為消委會都話、嗯、年輕人咧就易中招咁啊，所以設有呢個冷靜期係重要啊。其實咧，健身會籍係有冷靜期嘅，同埋保險都有咧。我印象之中七日定十四日嘅冷靜期咯、嗯，你可以推翻或者啊 ，sorry， 我嗰陣時都係神志不清啊，我唔買啦咁樣。咁喺法律上邊理論上真係可以唔去買。买个 product 嘅，你可以翻屋企，真系谂得两谂，喂唔掂 ，sorry， 唔想举铁，其实举铁唔啱，我跑步先啱咁样都得 嘅。其实嗰啲一啲叫做服务式嘅消费咧，即系呢都系服务式嘅消费、嗯。我觉得咧，除咗系有得试用之外咧，冷静期必定要有嘅、 嗯， 因为你唔试过，你点知啱唔啱啫？ 系啊， 即系如果我买咗一个套票，可能十次咁样，如果我去过第一次之后，喂原来唔啱数嘅，咁、 嗯、 我嗰九次点算咧？ 系啊， 其实应该 系 有嘅。 中国嗱我讲多少少个事例出嚟俾大家听啊，等大家引以为鉴啦。话说系咁嘅，嗱，早年喺外国留学咧，大概22岁嘅陈先生就表示啦，今年咧三月就回港工作啦。咁、嗯、啊，同日咧就喺。晚上即系旺角西洋菜南街，即系你同我最中意经过买玩具嗰条街啦。跟住咧就突然间咧有一个遇到一个12岁嘅女子搭讪， 十二岁？ sorry， 唔系12岁，20岁。我睇 错、哦，哇吓到我，12岁。 哥哥买支旗啊！ 十二， 嗰个唔系搭讪、啊， 12岁就买旗。 系啊， 20岁就， 20岁就倾下偈先。 系啊，倾下偈搭讪啦， 都系叫佢翻屋企嘅，应该都。 询问有没有兴趣健身啊？咁啊，陈先生咧就为咗疫情期间强身健体嘅缘故，咁就跟随咗呢个女子去附近嘅一间健身室。 强调呢个原因咧， 因为后屘佢讲翻出嚟嘅，即系可能系问翻佢。 咁读啦，系咪先？咁陈先生系益述啦，男职员咧喺接待处期间咧。起底式咁样询问其年龄咁样，加工作啊同埋收入，又量度佢嘅身高咁样 喺条街度， 唔系已经上咗 上咗铺 头喺街度量度佢身高，就上咗去啦。 但系呢啲都夸喎，推介咧价值咧25,000蚊90个月嘅健身会， 90个月， 如果唔系点收到你两皮几嘢啊？系咪先？ 除翻开其实又 好似 好 平 咁样， 平添啊，25,000几蚊，90个月， 90个月。 咁我如果期间倒闭咁，你唔知道。 嗱，咁呢个就系嗰个考量因素啦。 倒闭跟住入咗法律程序清盘， 但 你冇噶咯。 最后即系有嘅，但系要排到最后有得剩，你先有得瞓。 系咯，咁所以我唔会买啲咁长期嘅嘢咯。 但系除翻开就300蚊唔使一个月咯，即系200零蚊咁样咯。嗯、 但系我哋通常睇嘢睇冧心噶嘛，20,000几蚊真系贵。我觉得、嗯、即系你 我会唔舍得， 系咯，逐个月俾咯。 同埋我又系翻翻去之前嗰个我自己嘅逻辑咧， 系啊。 我如果我一次都未试过，如果我真系唔中意嘅话，仲有嗰80几个月，真系流流长。 系啊，钟哥讲得啱啊，应该叫嗰个20几岁嘅女子咧，有一个试做价先啊嘛，系咪先？即系平平地玩一个月试下都得。 即我唔使你免我第一次。 系啊， 平啲先咯。而家好多都系噶，有好多嘅运动或者一啲活动都好啊、嗯，第一次都系用一个比较平。嘅價錢，你哋試一次先啦，啱先至繼續噶嘛。 係啊，係啊。但係呢個男仔慘嘅，因為一上咗個健身鋪嗰度咧，嗰、那個20歲嗰個女子咧已經冇再出現 咗啦。 哎呀， 唔係因為佢要再落翻去街嗰度做宣傳啊嘛， 再拉客 係 咪？ 因為嗰個就係佢嘅工作崗位。 哦、陳先生，總 之一路喺街嗰度傾啦，嗰、那個攝影一路都見到佢咁樣。 咁所以就呢啲叫做健身嘅陷阱咧，都希望透過大電波同大家講咧，就小心啲。啦，即系大只或者健身都有好多方法。依家到街头健身啦，你喺公园咁样，有啲师兄都系操嘢噶，唔使钱噶，嗰啲系咪先？ 我觉得好简单，唔好谂咁多其他嘢。如果你真系想健身，健身啦。 回旋处啦，咁揸车朋友咧，请改行其他道路去翻旺角方向。咁另外，葵涌嘅昌荣路回旋处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而家青山公路去翻旺角方向，龙尾排到去帝城酒店对出。就是葵涌昌荣路回旋处有交通意外，影响到现在青山公路去旺角方向龙尾排到去帝城酒店对出。在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回红隧方向，近住时代广场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了，现在车龙就排回去 香港仔隧道的管道中间。香港仔隧道北行就刚刚取消了间歇性封闭措施，就是坚拿道天桥去红隧，近着罗素街的意外虽然清理好，车龙都是排回去香港仔隧道的管道中间，北行快慢线的间封就已经取消。另外在九龙区观塘绕道去回油塘方向，剛才落返偉業街支路慢線的壞車就拖走了，現在觀塘繞道去油塘方向就只是行車緩慢。較早前山頂道由於有山泥傾瀉關係，山頂道介乎百家道至馬紀仙峽道一段仲是實施單線雙程行車，重型車輛就不能夠行剛才我說的路段，影響到現在馬紀仙峽道上行就比較車多，龍尾排到去港景別墅對出。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车龙在河源街，加士居道去红隧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西隧的九龙入口较早前有轻微的交通意外，虽然清理好，影响到现在西隧的九龙入口都有车龙排到去擎天半岛对出。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回去红棉路就挤塞，车龙排到去告士打道近着劳压道。在九龙观塘绕道去回油塘落伟业街的支路，刚才讲的坏车拖走了，现在车龙排到去 Mega Box 对出。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就在御龙山。吐露港公路出九龙近住圆洲仔一段车龙排到去运头塘村，另外近住沿线路一段都是车多，龙尾就在近住大福街。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黄竹坑道各亮红桥面来回和三号干线七号码头荃湾。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我89岁，打咗新冠疫苗啦。中了新冠得了重症咪重大件事， 听医生说就算有病同埋长期食药，只要冇乜大碍都可以打。 我80岁，我哋打过流感针，都打了新冠疫苗啦。 佢打我又打，冇咩唔舒服。 100岁啦， 要打针，喺饮茶见到孙仔。 老友记，你都快啲打啦！ 国家“十四五”政策下，掌握机遇，发展未来。 每个星期为你访问企业翘楚，今个星期的嘉宾是香港律师会会长陈泽铭和会计师吴德龙，同大家讲下本港会计和法律专业服务行业如何重新活化发展。 主持李灿荣，企划未来，逢星期六晚上8点，港台电视31。 9:08，投资 O2O， 阿 O 同大家讲讲隔晚美股表现啦。美国通胀预期升温啊，引发联储局咧可能提早加息嘅忧虑。美股要急挫啦，道指跌下跌240点，标普500指数咧。 跌38点，纳斯达克指数跌263点。最新的数据显示，美国10月的消费物价指数 CPI 按年升了 6.2%， 并且高于预期的 5.9%。大家都忧虑通胀，美国的财长耶伦重申预料到通胀将会在明年前完结，并且重返大概2% 的目标通胀水平。究竟实情是不是这样呢？很多股份都跌定先了，特别是一些消费类型的股份。港股怎么看？港股就 ADR 收市都要跌，跌112点，腾讯企稳了480元的水平。今天大市怎么走向，就要看下这只亚洲股王会不会发威啦。 今日又同大家讲下英文啦。你身边总有一个低头族，无论是玩紧手机、做紧正经嘢，定还是系生活消遣，总系会耷低头望实个屏幕。咁到底低头族嘅英文又应该点样讲呢？林慧转头话你知。 凝望你，我突然渺小，故意面前发飙。 望我，我渐快心跳，快要面红发烧，耶！才用笑遮掩眼睛装轻佻， 很想将心事放低，也很想将心灵接轨。任何事若同在我 ，I will be alright。 烦闷感觉多熟悉，你让懊恼东西。能微笑问题 Every day is a better day, You made my life a better place。 难得我路上有你，灵感也一一处起。 Every day is a better day, 时刻都要一起。 微笑眼界曾找到新惊喜， Do you make my day。 刚才讲到，现在手机的应用似乎是人人的生活必须，所以你身边总有一个低头族。低头族的英文我们叫做 Fubber， 它是 Firm 和 Snubber 结合起来的一个新字。首先讲一下 Snub 这个字 SNUB 本身的意思呢，就是冷落忽略其他人感觉。而将手机的英文 firm 的 ph 头两个字加咗落去 snubber 的后节，就变成咗呢一个新字 fubber。fubber 呢一个字就解作低头族，即系嗰一啲不断玩手机而唔理会、忽略咗身边人嘅人。其实呢个字都几负面噶，所以如果你下一次想形容你身边嘅人系一个低头族，就可以用这个由 firm 同埋 snubber 结合而成的新字同佢讲 ,You are a fubber, you are a fubber。希望你身边都可以少啲 fubbers, 多啲人真係面对面咁样倾下偈，多啲正面沟通啦。 正途，未闻钟鼓舞，困惑。 如赴怨自装造。 9:18，啱啱听过由刘应婷嘅《人类群星闪耀时》，室外气温而家21度，相对湿度44%。由咁多位嘉宾嘅失败经验， 带俾你创业道路上无限体验。 今日咧繼續請嚟啊一個skin care 品牌嘅老闆級上嚟啦，係啊，咁啊楊玲女士啦，你好。今日咧阿 Winston 咧仲帶多位朋友，就係 ID 啦，係咪啊？係 啊。 係早晨啊，兩位係啦。嗱、 啊， 上集咧就講咗好多咧，即係相關關於 skin care 嘅資訊啊，究竟營運一門生意究竟應該係點啦？咁啊，如果作為啲年輕嘅創業家，有啲咩可以跟住腳影去行啦？咁每一門生意咧有起承轉嘅，每次去到個轉位咧都要花好多心神嘅。有啲企業好好嘅，即係賣辣椒醬咧，即係世世代代就係賣嗰坑辣椒醬噶啦。但係咧，今次我諗都要轉，即係可能要加一啲賣辣椒醬啊，大坑細坑啊，或者同啲明星去合作啊，做啲 crossover 咁樣聯成效應。好啦，做化妝品品牌都係咁啦。其實你哋往下線仲想培訓一啲美容師，定還是係一啲化妝嘅課程？究竟當中係牽涉啲乜嘢？點解會加埋呢個 training school 喺度呢？ 其實我係嗰個叫資格認定。之前2019即係未疫情之前，我都會帶一啲中國嘅學員去日本嗰邊上堂。我就將呢個模式因為封咗關啦，因為大家全世界一齊停頓咗之後，我將呢個模式帶入嚟香港。咁我哋就啲導師就考咗一啲即係讀咗一啲日本我哋相關嘅證書課程嗰啲即係。嗰啲即係點樣教學生啦？咁我哋跟住後屘喺香港做開辦一啲咁嘅課程，去俾一啲日本嘅美容知識啊、日本嘅方法俾啲學員、 嗯， 而通過考試之後，我哋就再同日本嗰邊即係再匯報翻。咁、日本嗰邊就會頒發翻一張相等嘅證書過嚟俾我哋啲學員咯。 最主要咧，我哋都想希望帶入一個好正面嘅信息俾現時嘅年青人啦，去一個有一個創業嘅空間嘅、 哦。 當佢哋有到一個咁嘅日本一個美容嘅一個認證嘅資格嘅許可證之後咧、其實就係話幫助佢哋就係話去到任何一笪地方，譬如而家我哋面向祖國又好啦，或者係其他國外嘅市場啦，其實。你去到嘅時候，如果你有一個咁嘅專業資格嘅時候，咁、其實你可以哇自己去創業又得，或者你想去自己係去應徵做一個美容師又得。咁、其實就話，正如好似我哋上一輩啲長者成日都會講一句就話啊，家有千金不如一技旁身一樣，就係話你攞到一個咁嘅資格嘅時候，你就可以好自由自在咁、就係話啊，去諗下自己將來發展嘅道路應該點樣。行咧，其實俾多一個 選擇、 選擇一個 support 俾你自己，係強化自己個信心。呢方面就係我哋想推向 呢個理念啦， 理念啦， 係啦，咁、線上線下多元化咁啦，網上銷售又會做，實體銷售又會做，跟住喺呢個 training school 嗰度又會再。擺多啲去心血去做啦，咁 Winston 其實啲時間都唔夠用嘅，其實點去做分配時間啊？作為一個企業嘅老闆嚇， 因為當你係好中意嗰樣嘢嗰陣時候，你唔會覺得時間唔夠用嘅。咁我諗呢一個係我個一個夢想啦，即係好似好多創業家咁樣，呢個係我夢想，呢個品牌係我一個夢想。我由佢由零開始到而家咁樣，我希望佢好成功、好健康咁成長落去啦。好似日本人所講，一定係可以傳承落去咯。呢樣嘢係 嚟緊。即係公司會仲有啲咩新嘅方向、新嘅方針，即係個發展藍圖嗰度啦嚇。 咁其實因為而家都講緊大灣區啦，咁、我哋亦都係好 focus 大灣區依一邊。我哋希望將呢個辦學嘅理念係可以即係、可以搬到上大灣區，令到更多，因為其實喺國內入邊嚟講係好。大嘅空間俾我哋發展嘅依樣嘢係，咁因為有我講緊中國有14亿人啦，咁佢亦都係而家越嚟越多係叫做個體户小老闆，咁我依一個咁嘅課程係好適合佢哋咁啊可以去發展咯。 咁可以即係大家都參考一下啦，尤其是可能依、這個叫做學習咧都係個趨勢嚟。咁啊，今日早上咧多謝曬 Winston 啦，同埋 Ivy 啦，同我哋分享咗咁多啦。咁啊，即係希望你哋嘅版圖咧越嚟越擴展得勁啦，好嘛？ 多謝曬。 好，今日早上多謝你哋 ，thank you。拜拜。 多谢傻瓜机，有谁稀奇？曾是你最深爱观景器，长游挥霍。以光影紧记，然而你开始抱怨旧趣味，低端的对照光圈怎太少？ 好，时间嚟到9:24啊！大家而家可以打电话嚟1872388。 系啦，打电话嚟咧，晨光 Morning Call 等紧你嘅电话。如果近排咧都有啲开心事可以同我哋分享嘅咧，就不妨打个电话嚟。你话喂，今日双十一都可以值得开心噶。 我买到啲好嘢啊！ 系啊，你唔好一谂啦，谂光棍节啦， 点首咩歌咧？ 系啊，做人正面啲，积极啲，系啊。今年一个过，下年两个过，第三年小朋友都生埋都中得噶，好多时候都系咁噶咋。爱情话嚟就嚟，系咪？ 挡都挡唔住啊！ 同优惠一样，双十一啲优惠，系时候 set 个 time 啊！今日夜晚11点准备将嗰啲摆咗落购物篮嗰啲嘢俾钱系嘛？ 单系啊，1872388而家等紧你嘅电话吓。 如你没你没有相宠，我到老风景可怎细数？试问试问我都总拍摄过心。 追踪三十一，追踪三十一。今日咧电话旁边已经有阿畅喺度啦。早晨，阿畅。 早晨，畅畅。 早晨啦，小白。早晨啦，欧早晨，各位。 今日一嚟睇边个节目先啦？ 同大家睇下《医生与你》先啦。今晚7:35啦。今晚咧同大家讲下呢个美肌嘅好方法啦。即系最近咧翻风啊嘛，即系皮肤好容易干燥爆黑噶嘛。咁啊，通常就系搽润肤膏啦。咁啊，呢个外敷嘅方法固然系可以啦。咁啊，内服又有冇计咧？咁啊，今晚医生与你咧就会请嚟中医同埋营养师分别提出咧吓，有啲乜嘢美肌嘅好方法，从食嗰方面啊。 哦，系咪饮糖水咧？咁样 sweet 啲润翻啊，系嘛？ 系啦，咁啊，乜都有，即系佢哋角度唔同嘛。咁啊，今晚大家留意一下咯。 好，接住仲有咩好节目？ 接住去到8:00大师对谈啊，咁啊，全灯法师继续同阿李灿荣去对谈。咁佢哋今晚嘅题目就系贪婪与大爱啊。咁啊。我睇過少少嗰條 trailer 咧，原來阿全燈法師呢位出家人，佢都有一啲捨不得的東西。今晚可以聽下兩位智慧之言之外，亦都睇下全燈法師有冇一啲乜嘢捨唔得低嘅嘢啦。 好，咁然後9:30啦。 去到9:30，走在運動的路上，咁啊繼續請嚟咧一啲香港嘅體壇名將同大家對談下啦，訪問下啦。咁啊，今晚個主角就犀利啦，就係方力申。 好嘢啊！之前環島遊啊。 冇錯啦，咁啊環島遊，但係即係一講起方力申啊、小放啊，即係可能都係哦歌星咯，演員啦，咁但係其實佢係一位真真實實香港嘅游水嘅猛將嚟㗎，佢有好多香港游泳紀錄㗎嘛，咁啊

教育局联同国家教育部合办2022-23 学年内地高等教育展网上博览，俾学生同家长多啲了解内地高校招收香港中学文凭考试学生计划嘅详情，同香港学生喺内地升学概况。教育展喺网上举行，想知多啲可以喺12月4日到10日上 www.studymainland.hk 睇下啦。 洪家豪啊，呢一只香薰蜡烛嘅味你中唔中意啊？听闻可以加强你主角光环噶，呢期你一定大红大紫啊！ 唉，冇理，佢炒咗我哋两个都有份啊！我哋呢度油漆公司嚟噶嘛，仓入边全部都系天拿水油漆嗰啲易燃物品嚟噶，快啲吹熄啲蜡烛啦，好危险噶！ 家豪冇理，公司点解点咗蜡烛噶？叫咗你哋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嘅风骚即安剧噶嘛？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防火措施要做足，工友开工安全好幸福。大家好，我系洪家豪。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九点半钟梁文中， 今朝我想讲点解要入戏院，今时今日点样吸引到你入戏院睇一套戏呢？咪住，点解我要强调今时今日先？你知最近嘅环境㗎啦，由于疫情关系，睇戏嘅形式有啲唔同咗，未必一定可以大伙儿一齐睇，要戴住口罩，同埋唔可以食爆谷飲汽水囉。呢啲嘅变化好多时会影响咗大家入戏院嘅意欲㗎。之前一段时间甚至戏院都关门，想睇都冇得睇。戏院开返之后，大制作都未必敢即时上映。当然呢啲所有嘅措施都系为我哋好嘅。疫情期间温馨提示，尽量少啲去人多嘅地方。唔好怪我太长戏，其实都系关心你。我选择睇一套戏嘅定义好简单，就系想睇还是唔想睇。想睇嘅意思包含一啲定义，例如制作人员，好似边个做导演，有边啲演员，编剧系边位。至于其他人嘅口碑，通常唔会理。其他人或者影评讲嘅都系比较主观，点理得咁多？无论系非常赞或者系咁弹，未必可以反映到一套戏嘅真实观赏程度。仲有。而家讲影评真係好容易，所以未必靠得住囉。唔信嘅话，你去一啲影片分享平台，随时有好多人扮演一个影评人。通常讲嘅都系劇情简介，即系劇透当影评囉。另一种就系夹硬加一啲感情。例如我觉得呢套戏好好睇喎。呢场戏拍得唔错，导演处理得一般。点样好睇？乜嘢叫做唔错？如何一般？就冇长加论述啦。讲咗等于冇讲。我听过最极致嘅评论系咁嘅：呢套戏都唔好睇嘅，我一早走咗啦。结局我好唔鍾意。一早走咗，即系冇睇结局啦。咁又点知结局唔鍾意呢？最近想睇嘅定义多咗一个，就系当神光第一线主持人之一 Kitty 介绍过，立刻大大提高入场嘅意欲。同佢合作咁耐，每次佢推介嘅戏，必定令大家听完之后觉得系一套非常优质嘅戏。就好似佢啱啱介绍过嘅劇集，系咪好想即刻睇呢？通常佢推介一套戏会话拍得好丰富，我好中意。都系唔讲咁多啦，自己睇啦。早前 Kitty 抢先我一步睇咗最近呢套上映嘅超级英雄电影，我作为呢个系列嘅粉丝之一，都冇佢睇得咁快。再得到佢评论嘅加持， 琴日终于睇咗。我会话呢套戏拍得好丰富，我好鍾意喎。都系唔讲咁多啦，大家自己睇啦。由于 Kitty 见解独到，我相信以后逢星期四嘅环节，呢套戏你睇过未？应该由佢每星期推介一啲好戏俾大家。P.S. 以上几分钟讲嘅嘢绝无贬义，全属正面分享。至于琴日入戏院嘅其他体会，由于篇幅有限，明天继续。你未必会认同我嘅睇法，但系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九点半钟，梁荣忠。 台彩声音，故障声音，每当着雨阵，各位等等都且忍忍，先不要兴奋。各位请担心，各位请安心，请动若眼睛，想干请干，今晚怎干都不过分。我的表演，这些表演，其实是全你。做伴你，要做快做，不要等到青春过期。便你会几多分配，几多级数，一早撤销。愿你玩得高兴，即管尖叫，呀呀呀呀！跳跳了线，跳线跳线，你要讲心声，讲心声，讲心声。今晚要发线，要发线，要发线。不管好大，都是 goodbye。 传记电影，佢有咩导演的话想同观众讲？ 希望真系熟悉妹姐嘅，同佢一齐长大嘅，即系身边好朋友。睇完唔好冲出嚟闹我先。确实，电影相当做咗好多戏剧处理，咁佢哋一定知道嘅。但我系真诚地去想将呢个香港女儿介绍出嚟，希望佢哋唔好闹我啦。 足本访问记得留意， 逢星期日朝早10点到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摄迪斯二台院线。 新疆自2016年起，连续4年几冇发生暴力恐怖事件。当局话，当地有社会和谐稳定嘅大好局面。 本台摄制队早前获准到新疆，访问过自治区政府嘅官员， 前教培中心校长、维吾尔族民众、清真寺教职人员同埋被美国制裁嘅民营企业等，了解当地最新发展。 请留意今个星期五晚九点半，港台电视31播出嘅《新疆新貌》。 今晚食咩好？食材点样拣？ 崔神厨师话你知。 今日我想讲下咧，就系食呢一个韩式嘅年糕啊，即系长条形，好似猪肠粉咁嘅样嘅咧。通常食法，小白你系咪？我知道你中意食日本嘢多啲嘅。 韩国嘢有阵时都中意嘅。 咁但系呢啲韩国嘅年糕咧，咪通常好多酱啊，即 系 红卜卜一烹啊咁样样嘅。咁啊，最近咧我发现 越辣越好食。 系啦，发现咗一个咧比较干身少少嘅食法咧，一样系好香口嘅。系啦，直头我觉得有少少似系。变咗零食咁样咯，可以即系未必系即系饱肚，好似当饭食咁样。咁啊做法系点做咧？ 可以送电视喎、 啊、 呢、這个。 可以啊，可以送啤酒添。 系咯， 系啊，嗱，你听到你系 feel 到嘅。佢首先咧就将嗰个韩式年糕咧都要用嗰个滚水，即系落一落佢先啦、就煮一煮淋咗佢先嘅。咁、跟住咧，擎干水，擎干水之后咧就可以放落个镬嗰度咧，用牛油起镬、就攞牛油咧去一路煎香佢。咁、当然嗰个牛油嘅份量，即系如果你唔怕邪恶咧。是可以放多少少的，令到每一条都有那些牛油包住它。那你只要牛油一煎香一预热，其实它很香的嘛。仿佛它就会有一点金黄色在它那个白雪雪的年糕的面上。 哎呀，我刚刚都想讲，如果煎得久就变成一种金黄色的包住它。 包住，但是呢你之后还要一点调味嘛，就落一汤匙的豉油，然后捞捞捞捞匀它。跟住就落一汤匙的糖，砂糖又是炒匀它。一路炒嘅时候咧，又系好香嘅，系啦，咁啊，跟住咧，你就见到其实嗰啲韩式年糕咧，有啲金黄色，再有少少酱油嘅颜色，咁啊已经调咗味噶啦，咁啊甜甜地啦，再加上咁啊好香口啦，同埋嗰个牛油煎完之后咧，你觉得好似个面咧有啲啲脆脆地咁样嘅，系啦，咁你跟住咧就上碟，咁但系都仲未够正嘅，可以之后喺上面咧加多少少咧炸蒜。炸蒜片啊，系啦，你可以咧事先将嗰啲蒜头咧切片啦，切完片之后咧就攞少少油咧去到煎，或者多少少嘅油咧半煎炸咁样，咁令到佢变咗金黄色，咁啊最后咧摆上呢一个年糕嘅面上面咧，哇就超正啦！ 炸蒜头咧，其中有一样，我细个嘅时候成日见我妈炸蒜头嘅， 系 咁炸蒜头嘅时候咧，佢做嘢方法就系炸咗个蒜头嗰啲油咧，佢会另外再挤开佢， 系 佢就煮餸嘅时候，佢就会用嗰个油咧。 系咯， 去到仲，跟住再加埋呢个蒜头，有阵时再咧佢煮餸咧， 系啊， 所以蒜头咧就加任何嘢，我觉得真系可以令到嗰个味道提升咗好多。 系啊，无论你觉得生食咧，即系譬如韩式咪包嗰啲肉咧，攞啲生菜，跟住夹一个蒜片落去，你又觉得好食喎。跟住磨咗蒜泥咧，又好好食喎。即系蒜头呢样嘢都系即系煮餸不可少啊。 系因为讲开，如果蒜头咧台式嗰只。大肠包小肠，你有冇见过啊？ 应该系咪你讲嗰个台式香肠，跟住夹个蒜头喺度？ 咁佢咪有阵时喺嗰啲小贩档嗰度咧，咁佢出边有个唔知呢定系烧鸡咁嘅嘢，佢挤好多大蒜喺度嘅。其实又系咧，即系都系蒜类嘅嘢咧。你就算拎住条肠，拎住个包咧，你自己搣完嗰啲大蒜之后咧，你就咁生食，加埋佢条肠咁样逐啖逐啖咁食咧，又系另一个享受嚟。 因为佢好似仿佛去咗嗰啲肉嗰啲油腻啊，即系冇咁淡淡肉咁溜啊。咁你加咗少少蒜头咧，就觉得好似清新啲，好似又食多两嚿咯。咁不过控制食量啦。 白元浩的享乐时代。 好啦，今日想同大家讲下咧，即系一个经营之道。咩经营之道咧？餐厅嘅经营之道。 莫非你有兴趣？ 唔系，我就唔系有兴趣。不过我试过有一间嘅餐厅。就是韓國料理的餐廳嚟嘅，即我自己就都中意食韓國菜嘅，咁但就唔係話會食即係淨係食一間啦，都周圍試嘅。咁但係呢一間咧，我自己覺得幾特別嘅原因就係因為咧，佢每逢一啲大時大節啊，或者好緊貼住呢個潮流咧，佢亦都有令佢 menu 啊，甚至乎員工啊，特別係個老闆咧，會作出一啲嘅改動，咁令到我咧就會覺得佢自己除咗本身嘅食物。是好食之外，因为佢个老板是韩国人嘛，咁所以咧，其实佢煮乜嘢咧， 都是一定是韓國餐的，即正如果我去到其他地方開間餐廳，我話中餐館的，咁我係香港人啦，咁我六碗粉都叫香港魚蛋粉嘅啦嘛， 即係嗰陣除有一個地道嘅意味嘅。 冇錯啦，咁呢個老闆咧，咁啊韓國人啦，咁佢自己本身煮餸咧，其實都叻嘅，同埋內貨咧就真係喺呢一個韓國嗰度嚟，因為每次見到一入去嘅時候咧，有陣時候我早少少見到佢仲喺度入緊貨咧，哇！嗰啲貨咧真係都幾新鮮。好啦，個重點係咩咧？點解話佢有一個特別嘅經營之道吸引到我會繼續去佢間餐廳食嘢咧？就係因為最近喺網絡平台上那個魷魚遊戲咧都好 hit 啊嘛，佢咧真係諗到啊，話自己係竟然係經營一個嘅韓國餐廳，於是乎咧就大手買入咗佢哋嗰啲叫做魷魚遊戲嗰啲嘅制服，即係嗰啲運動衫，跟住有啲係得意嘅面具啊，啲得意嘅造型咧，佢竟然間咧喺落場嘅時間，有一次又見到佢嘅時候。喺度試身，叫埋啲員工一齊喺度左試右試咁樣，咁佢都話到咧，即係最緊要咧就係食客過嚟去佢餐廳食嘢嘅時候咧，最緊要就係有一種開心嘅感覺，同埋既然最近呢個氛圍咧係咁過癮嘅時候啦，因為其實我都覺得佢有啲貪玩嘅，佢自己本身嘅性格係貪玩嘅，咁於是乎咧就將呢一個咧就直頭係韓劇嘅點子咧就放咗喺佢自己個餐廳上邊，咁當然啦，如果你話後生仔去到嘅，除咗有得食之外咧。仲有一睇，仲有娛樂啊嘛！因為個老闆好嘅一樣嘢，點解話可以分享個經營之道呢？佢就係話可以全程啊，同啲客人咧不斷去到傾偈，然後咧佢傾嘅過程入邊咧，佢又好闊綽嘅喎，即係佢個餐廳嘅食品嘅價格咧就中價啦，普普通通，又唔係貴， 即係合理啦， 係啦，合理啦，又唔係特別平，但係佢同你傾得好，即係好傾嘅時候咧。佢會送嘢俾你食嘅， 即係佢開始想你坐低傾耐啲，係啦，飲多杯嘢啦。 我甚至乎咧，即係都搞笑啊！有陣時候我食曬前菜，我好中意食韓國嗰啲前菜嘅，咁咩大豆芽啊，跟住有一啲青瓜嗰啲，我好中意食噶嘛。有陣時候咧，佢一嚟到嘅時候，我就好快就食曬嘅，跟住借啲嘢就嗌個老闆過嚟啦，咁 就傾偈啦，開始 係啦。有陣時咪嗌嗰啲 waiter， 啲 waiter 話唔到事啊， 唔係啲 waiter 唔想同你講嘢，好忙啊。 係啦，同埋啲 waiter 驚係咁畢嘢俾我咧， 老細鬧啊， 老細鬧啊嘛，咁你驚？直接揾個老闆，就同個老闆講啊，傾到咁，喂，我啲前菜一路同你傾到食曬啦咁樣，跟住佢就自己咧就叫啲waiter 或者自己入去咧就攞好多出嚟咯，跟住除此之外咧，佢仲會有陣時會送啲譬如嚟啲新嘅貨嘅，我試過有一次佢請我食蟹添啊，其實蟹唔係一個平嘅餸嚟嘅喎， 咁計啦， 係咪先？咁但係佢都話唔緊要啦，你試一下。試下新唔新鮮啦，跟住又話要話俾你聽啦，我仲最近嚟一批新嘅生蠔啊咁樣，呢批生蠔喺韓國運過嚟嘅，咁你可以試下啲韓式嘅生蠔啊， 咁你直 情 免費試食喎，去到 係啊，所以我話有陣時啲經營之道好嘅就係咩咧？佢除咗喺個餐廳入邊有成日會諗好多得意嘅造型啊，氹到大家好開心之外，就係佢好多食客一入去坐低嘅時候咧，個老闆可能有陣時會覺得佢好煩啊，係咁同你傾偈啦，但你真係傾多兩句咧，你會發覺除了可以作為一個食客在那裡坐之外，還可以跟他 make friends，即是跟他做朋友。你做了朋友之後，你又可以，我不是只是想好不好處，但你可以看得到個老闆之後會跟你說，你試一下這隻食物，你告訴我香港人喜不喜歡吃，即是這個味道你覺得是怎樣，你就會令到很多的食客就對你的餐廳的印象呢加深很多。所以我就覺得其他餐廳的老闆不妨即係試一試呢啲嘅方法，呢啲套路，令到自己的餐咧就唔係一間咁普通、咁沉悶嘅餐廳，有得玩、有得食嘅、有得傾偈嘅咁樣。 係，咁我都覺得係嘅，即係好多時咧，即係嗰啲老闆咧，同顧客有咗個感情、有聯繫之後咧，正所謂老顧客、老顧客啊嘛，咁佢哋就會即係會成日翻去啊，即係就算未必好想食佢啲嘢都好啦，但你會想見下老闆。 係啦，冇錯啦，即係正如韓國餐，香港都好多韓國料理嘅鋪頭啊。如果我食嘅话咧，我去开嗰区咧，我已经唔会谂其他啦，因为我都谂住学 Kitty 话斋，不如上去探一探个老板啦，睇下佢最近又玩紧啲咩啊，有冇入到啲新嘅嘢，会唔会又同我一齐 share 下咁样？咁呢啲即系人情味咧，系可以令到我哋个即系帮衬嘅铺头感觉得到好唔同咯。 同埋呢啲咪亲力亲为咯， 系啊， 因为如果你个老板唔喺度咧，我都几相信啲员工未必会咁即系咁主动又同你 social 啊，又喺度了解下你啱啱食啊。即系呢一个就系老板个魔力啊！ 系啊，有阵时见啲铺头咧、餐厅，即系大家可能赶住做生意啊，或者一转嘅晚餐谂住做两轮生意咧，会比较赶啲啊。咁即系作为食客嘅话，我哋当然明白啦。但系希望即系如果大家 老闆啦，如果可以嘅話，就同啲客人咧就交流多啲。其實留住我諗食客嘅唔單止淨係講緊嗰個味道，係嗰個人情味咧，個心靈嗰、那個、叫做交接咧，先至係令到個食客可以繼續翻嚟嘅原因咯。 真係想見多你幾面，係 啊！是啊， 大家想听多次今日节目， 欢迎大家到香港电台网站网上重温。 愉快感觉嚟难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我是 Kitty， 提提你，十点新闻报道之后有风骚快活人。